女前往海洋公园、迪士尼乐园和音乐农庄等的地方。回家之后陆续出现上呼吸道感染症状。学生星期一早上回学校的时候探热，校方亦都发现有幼儿班学生发烧。经了解之后得知有关学生日前曾经同家长一起前往海洋公园。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下周本港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50% 以下。而同熱帶風暴艾圖相關的雲帶正是覆蓋南海北部和廣東沿岸。在下午4點，艾圖集結在胡志明市之東北大約30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15公里，橫過中南半島並且逐漸消散。同時，熱帶風暴環高集結在馬尼拉以東大約73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移向菲律賓並且逐漸增強。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多云，听日日间渐转天晴同埋干燥，气温介乎21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天晴干燥，早晚稍凉，星期五渐转多云，周末期间有一两阵雨。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5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01点，升285点，总成交金额233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60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93点，跌14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95蚊，跌27.5；美团300蚊，跌35.2；阿里巴巴275.4，跌14.8；京东集团330.4，跌31.8；小米集团24.45，跌1.1。友邦保險87蚊，升4.7；中國平安85.1，升1.2；匯豐控股37.7，升2.85；比亞迪股份184.5，跌11.5；中國海洋石油8.41，升1.03。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754，英磅10.251，瑞士法郎8.495，澳元5.649，加元5.958，新西蘭元5.298，歐元9.177。每百日元對港元7.378，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158。日經平均指數報24905點，升65點。港金現價報17440蚊，跌69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85.26美元，賣出1886.2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去湾仔，龙尾都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只是收费广场对出多车，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警署。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是多车的，龙尾在汇丰总行。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多车，龙尾维多利大厦。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多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会那段车多缓慢，龙尾亚街老街。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就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温思劳街。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狮子会自然教育中心那段比较多车一点，龙尾白沙湾码头。提一提大家，在北角英皇道有路面维修，去铜锣湾方向近住北景街的快线封闭的，龙尾在建威花园，都影响埋糖水道啦，龙尾排到上东区走廊的支路。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去观塘，同埋青山公路沙涌去屯门。

今日咧，署理行政长官张建宗咧，亦都被问及到呢个问题啊。咁佢就话咧，系现阶段唔评论揣测性嘅报道。大家对于呢啲嘅消息点睇呢？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咁啊，当然必须强调啦，到而家为止咧都系消息，不过喺政圈入边咧就系甚嚣尘上啦。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 1872311。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11月10日，政府宣布原定今个星期四午夜届满的社交距离措施将会维持不变，延长多7日。朝早9点半，有消息指人大常委将处理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4名现任议员可能会被取消资格。处理行政长官张建宗话，现阶段不会评论。 我哋当然唔想见到立法会有好大嘅改变啦。中央人大常委希望能够立法会我哋继续，我哋议员履行嘅职责，目的就系希望我哋香港可以向前走。咁所以咧，所有呢啲大家嘅争拗咧，我哋都唔想见到嘅。恕我哋喺呢个阶段冇任何嘅评论。 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认为，香港面对经济、民生同疫情问题，需要不同党派议员合作。 過去嗰4个星期咧，都點過大概成80次嘅議員嘅權利係一件事，但係整體嘅議會運作咧，亦都係一個要處理嘅問題。 中午12点，教育局早前以專業失德為由，取消九龍塘宣道小學一名教師嘅註冊。教協以問卷訪問125位中小學校長，超過70%受訪者認為局方嘅理據欠說服力。教育界立法会议员叶建源： 红线在哪里呢？大家非常之担心，于是大家就觉得有怀疑的地方，有一些不肯定的地方的时候，甚至乎即使肯定，但是怕惹祸上身，都宁愿是不讲了。最后就拎住本课本就照教咯。我们的教学将会变得非常之沉闷，变得非常单调，变得非常单薄。 下午2点半，本港新增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2宗是本地感染个案，与早前个案有关联。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电话旁边咧，请嚟民主派会议召集人，亦都系民主党嘅主席胡志伟嘅。胡志伟你好 ，Hello 燕平你好。 系嗱，关于咧人大常委会可能会加插一个草案啦，定咧叫做即系爱国者嘅标准啦，进而可能咧会有一啲民主派议员咧被 DQ 呢一样嘢咧，都传咗成一日啦。即系由寻日到而家为止，你哋所摸索到嘅一啲嘅政圈嘅風聲啊、消息啊，即係同而家嗰個嘅傳言，你哋嘅理解係點樣呢？ 我其實冇乜辦法摸索到有啲咩嘅風聲，不過即係甚嚣塵上啦，都講到就係話，即係有幾個嘅同事咧，可能喺而家已經進行緊嘅人大常委會嘅係會議當中咧，係會被討論究竟會唔會有呢個新嘅係所謂愛國者標準之下被 DQ 啊嘛。咁我哋都係按照呢個準則咧，喺琴日就已經有個好清楚嘅説明，就係話如果有任何嘅一個同事係被 DQ 嘅話咧，我哋都會係集體總辭嘅。咁我哋個回應就好清楚嘅啦。咁至於就話即係中央政府好有啲咩嘅做法同埋有啲咩嘅行為嘅話，咁對我哋嚟講，我諗最重要嗰一點，始終就係佢咁樣做咧，客觀上就係連議員係按照議事規則去發言。去制衡政府嘅工作咧，佢都睇成就係一個係大逆不道、離經叛道嘅事情，然後就不容於喺中央政府嘅全面管治嘅眼中，要將我哋係取消資格嘅話，咁我覺得係中央政府親手破壞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一國兩制咯。 嗱，你哋就认为咧，其实你哋都系按照嗰个议事规则去行事嘅啫。咁就算系做一啲嘅点人数啊，或者系多次发言啊，即系叫做拉布嘅行为啦，其实都系议事规则咧所容许嘅范畴嘅。但系而家睇到另外嘅有一啲嘅意见咧，就系话你哋呢啲嘅做法咧，已经系严重干扰咗立法会入边嘅运作啊。咁佢哋亦都屡屡咧去数翻啦，就系过去嗰几次会议啦，系要求点人数系近80次。 我覺得荒謬啦，現成啊！即係坦白講一句，喺立法會，如果係兩陣對完嘅話，要令到個議會，我哋唔能夠施展點人數、點法定人數呢一個工作嘅話，只要建制派、保皇黨嘅係議員坐定定嘅話，其實我哋係無計可施嘅。咁要從呢個角度嚟講，點解會係令到有三次嘅流會，有八十幾個小時嘅係打？即係所謂點算法定人數嘅鐘聲要響起，其實個責任係在於呢個建制派保皇黨，佢自己冇履行到自己嘅職責，因為呢個兩陣對員嚟噶嘛，你點會期望就係話，即係我哋作為弱隊嘅一方，然後就係、好啦，我哋乖乖地，然後就等你可以係大軍壓境，冇可能嘅事嚟噶。咁另一個部分就牽涉到我哋嘅積極發言啦，我哋就住一個法案，我有我哋嘅意見，按照議事規則去發言。是我哋发言嘅时间是长嘅，我哋积极咗嘅。咁係咪咁样都不容于喺个议事过程里面，或者就係话议会嘅要求制，议员嘅发言就只能够好快脆讲我赞成我反对，做橡皮图章呢？如果係咁样嘅话，咁呢个都代表咗係议会失去咗应该有嘅功能囉。唔好再忘记就係话建制派自己拉布其实拉得好紧要嘅。不过大家冇留意到啫嘛，譬如佢拉咗一条叫做系垃圾徵費嘅法案，拉咗兩年啦，拉咗兩年啦。條法案，你問政府，如果你問從一個政府的角度嚟講，建制派一樣係十惡不赦。如果咁樣嘅角度嘅話，所以我覺得議事規則就是議事規則，議事常規容許議員發言，容許議員喺一啲問題上邊可能係拖拖拉拉都好，其實一個都係正常嘅程序嚟嘅。如果你話特區政府話唔得，影響行政效率嘅話，咁呢個就代表咗佢根本就完全冇重視到基本法所賦予立法會係應該要制衡監督政府嘅職能同工作咯。 我留意到咧，今朝早啦，亦都曾經擔任過立法會議員嘅資深大律師湯家華啦。咁佢就話咧，即係唔認為議員拉布同點人數咧係唔擁護基本法，或者係唔效忠特區，但係就強調咧個行為要有個譜，唔應該嚴重到咧癱瘓議會，令立法會咧不能立法。嗱，你點睇呢個說法咧？即係所謂有個譜呢樣嘢啊，你點睇咧？ 我覺得立法會有冇譜係完全視乎行政機關對香港社會有譜定冇譜。當行政機關對香港整體嘅社會係冇譜，佢唔聽民意，佢縱容警暴，佢自己嘅官員犯咗錯誤，死不認錯，將責任推人嘅身上邊，呢個係特區政府自己喺行政嘅過程裏面帶俾社會嘅災難。如果係用相同嘅標準嘅話，行政機關、行政會議成員是不是都應該要承擔責任呢？是不是都應該要集體總辭呢？是不是都應該要是問責謝罪呢？這些的事情他自己犯了錯誤，完全不理會，亦都完全不理會這麼久以來，由去年的反送中運動到今日，有接近半數的香港市民還是被特區政府的管治零彈，被警隊的管治零彈，這些是根本的問題，但他們是無動於衷。所以我覺得那個湯家驊所講的說話呢，根本是不值一駁，因為他自己本身已經是走火入魔，走入窮途了。 另外呢，就是因为而家关于会是在人大常委会加入一条这样的议案呢，都仲是消息啦。咁但是我哋都唔知道究竟是咪真，又或者佢究竟会系点写啦。咁但是呢，亦都睇到报道呢，佢就话会系做一个框架嘅，即系乜嘢系爱国者啦咁样。咁亦都呢会引可能呢会系再睇返呢，就是就住基本法第104条啦。 嘅內文咧，而可能有一啲嘅即係演繹啦。咁如果我哋睇翻咧，2016年就住基本法第104条嘅釋法嘅時候咧，佢曾經第三段咧就話，即係宣誓人如果作出虛假宣誓，或者係宣誓之後從事違反宣誓行為嘅，依法承擔法律責任，亦即係話咧，佢嘅約束咧就唔單止係你有冇宣誓或者係宣誓嘅格式，亦都咧係關注到咧你宣誓之後喺出任嗰個職位公職嘅時候咧，你嗰個嘅行為。嗱，咁我想問啦，因為雖然都係消息啫，咁但係如果係真係做一個咁樣嘅框架去定定乜嘢叫做即係愛國者標準啊等等，其實你對於以後立法會議員嘅角色或者佢能夠起到嘅作用，你會有啲咩嘅評估或者係估算咧？如果係真嘅話， 我諗啊，燕婷你講得好啱咧，就係佢要重新定義愛國者標準，然後就係講緊你按照議事規則嘅行徑喺議會上面嘅行徑。都可能會違反呢一個愛國者標準嘅話，咁即係基本即係等於就係廢去咗立法會議事嗰個嘅係職能、功能同埋作用。咁但係喺咁嘅背景之下咧，即係我仍然覺得呢一個係一個民主抗爭嘅係路徑嚟嘅。而有咗呢一個嘅規範之下咧，其實面對嘅問題係我哋究竟去。選舉，簡單講係選舉。 嗯， 去參與個政治嘅工作嘅時候，其實個所謂我哋嘅目標或者工作嘅形態，係可能會同過往咧係自然不同嘅。 嗯， 我第一個嘅係觀點就係話，無論係點都好，只要有選舉嘅話，我哋都有其中一個責任係要令到選民可以透過係選票。去表達對政府嘅不滿，而呢一個亦都好有可能係我哋喺未來一個好長遠嘅係民主抗爭嘅過程裏面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係政治動員嘅一個環節嚟嘅，去令到就係我哋嘅係對於呢一個極權嘅管治、威權嘅管治嘅不滿咧，係藉著呢一個嘅係即係投票嘅行為咧去表達。至於就係話當選咗嘅議員會唔會係有其他嘅係戰術同埋策略喺呢個框架之下應對？當然，我覺得呢一個係大家要再即係細心去討論啦。但係無論點都好，即係我參考翻其他嘅一啲特別係東歐嘅係即係當其時前蘇共之下被逼迫嘅一啲民主派嘅係社會民主派嘅議員或者係議會或者係嗰啲公民社會所面對逼迫嘅時間，其實都係會把握住每一個嘅可能性，而只不過係將整個嘅係鬥爭或者抗爭嘅時間線咧係拉得比較上長，因為呢個係鬥命嘅過程，我哋係要把握住每一個可能性咯。 嗯，即係簡單嚟講，議會陣線就不會放棄啦，嚇。即係議會呢條戰線就不會放棄啦，嚇。 嗰條戰線係唔會放棄，但係。要重新定義佢嘅功能角色， 系明白嗱。胡志伟，好快地，我想问埋最后一个问题，就系咧喺琴日你哋公布，琴日傍晚公布咗，如果有议员被 DQ， 你哋就会总辞咧呢一个回应之后咧，你观察到过去呢一晚啊，你哋嘅支持者系点样去睇你哋呢个咁嘅决定咧？ 我就喺我就咁聽翻嚟嘅消息咧，其實當然係會有一啲嘅係紛紛嘅係睇法啦。咁但係咧，似乎就大多數嘅朋友都會係睇得到我哋所作呢個決定嘅基礎咧，其實係建基於係特區政府同埋中央政府呢一種嘅係我哋叫做惡行啦，因為佢已經係無所不用其極咁樣樣咧，係連議員喺議會上面發聲都唔俾啦。咁從呢個角度嚟講。我覺得我哋係令到係彰顯咗中央政府同特區政府嗰種嘅係即係不義，同埋佢係講得唔好聽就好似好樣衰咁樣樣咧，係要夾硬將議員喺個正常工作裏面咧係剔除佢個崗位。咁呢一個咧係佢特區政府同中央政府要面對嘅係全世界亦都包括香港市民對佢嘅係工作上面嘅進一步嘅不滿咯。 嗯，即系似乎暂时你哋嘅支持者即系收到个反应，都系唔系太抗拒你哋总辞呢个决定嘅。如果真系发生嘅话， 你可以由 上一次嘅係不言印嘅民調已經睇得到，其實呢個方向咧，當其時大家仲會係對於你留任，因為係一個無條件嘅狀況，大家仲會係有所期盼。但係嚟到今日，好明顯係冇曬呢個期盼之下，而且你都睇到，我哋就算民主派自己內部討論都喺好短時間裏面產生共識嘅話，證明咗就係一，我哋過往睇到嘅局面。行到今天，其實只不過係藉著我哋嘅種子咧，係進一步彰顯政府同埋中央政府嗰種嘅係即係暴力噶嘛。咁因此就係、是、我覺得呢一個係同我哋一路嘅思路咧係一致一貫嘅。 嗯，好啊，唔該曬你胡志偉傾到呢一度啊。胡志偉係民主黨嘅主席啦，亦都係民主派會議嘅召集人嚟嘅。嗱，我哋嘅電話號碼咧就係1872311。咁啊，胡志偉就講咗佢哋嗰方面嘅觀點啦。咁當然啦，必須要強調咧，即係而家究竟人大常委會係咪會加插呢一項議程咧，依然係消息嘅啫。咁不過咧，就政圈入邊啊，同埋即係大家都睇到咧，似乎都傳得都幾緊要嘅。咁究竟啊會係個事件會點樣發展咧？當然大家都要積極留意啦。咁但係對於而家嚟講嚇，民主派佢就話，如果係真係有議員被 DQ， 佢哋就會係總辭咧。19個泛民議員就話會總辭咧。你又點睇佢哋呢一個嘅回應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發表你嘅意見同睇法嘅。跟住落嚟有5:30嘅新聞報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再有感染新型肺炎长者死亡，医管局公布仁济医院一名88岁确诊新型肺炎男病人在昨晚9:15离世。本港至今共有108名确诊病人离世。根据医管局资料，这名病人住在葵涌浩景台，在9月1日发病，属于本地个案。两间电力公司出年将会冻结电费，其中港灯表示每度电维持在1.264元。董事总经理尹志田在立法会经济发展事务委员会表示，为配合政府减排政策，港灯近年增加天然气发电，一台新的天然气发电机组已经在年初投产，另外两台仍在兴建中。他指出，与此同时要加强输配电系统，以及为客户安装智能电表等，需要庞大开支，因此港灯需要调高出年的基本电费。由于燃料价格回落，可以全数抵消基本电费增幅，因此可以冻结净电费。中电表示，明年净电费维持在1.218元，同今年相同。中电指出，虽然基本电价出年增加1.5仙，但是受惠于今年国际燃料价格下降，燃料调整费将会下调2.7仙。中电表示，今年向所有客户发放每度电1.2港仙的地租及差饷特别回扣，将会在出年暂停。经调整后，净电价将会维持不变。中电指出，明白大家处于艰难时候，出年会透过社区节能基金拨出超过1.6亿元，推出多个惠及各阶层的社区支援计划，并且带动消费。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全球累计确诊新型肺炎的人数超过5090万，超过126万人不治。美国继续是最多人染病的国家，连续6日新增超过10万宗确诊，总感染人数突破1000万，超过23万人死亡。宣称在大选之中胜出的民主党拜登促请全民戴口罩抗疫。日本东京都单日新增293人确诊，累计33000多人受到感染。 南韓單日新增100宗確診，連續三日維持三位數增長，其中71宗是社區感染，主要集中在首都圈地區。韓聯社形容當地防疫形勢不容樂觀，指出近日療養醫院、親友聚會、地鐵站等的小規模群組感染不斷發酵。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初時大致多雲，明日日間漸轉天晴和乾燥，氣温介乎21至26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稍後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四天晴乾燥，早晚稍涼，星期五漸轉多雲，週末期間有一兩陣雨。現在氣温23度，相對濕度 53%， 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近入境事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万善去湾仔之路咧都多车啦。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芜湖街，渡船街过海龙尾排到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龙尾在北角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近油站，龙翔道龙尾在天马苑，将军澳隧道出入都繁忙了。现在去九龙方向龙尾去到电话机楼，将军澳隧道将军澳的龙尾就在翠屏南村。港岛路面北角英皇道西行线去铜锣湾方向，近住明源西街至到健康中阶段都比较多车噶。英皇道去铜锣湾方向，近明源西街至健康中阶段都系多车。九龙方面咧，观塘道近住彩石里段，而家亦都系交通繁忙嘅，来往方向都系。咁啊，西行去龙翔道方向嘅龙尾就去到德宝花园。窝打路道九龙塘段都系多车啦，去沙田方向嘅龙尾去到太子道西。至于新界西贡公路去大网仔方向，近住北港白沙湾段都系比较多车。安全车速报告有龙翔道虎山道去观塘、昂船洲大桥落车去长沙湾，同埋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地政总署寮屋住户自愿登记计划已经延长到2021年10月31号，登记资格都放宽了，由2018年5月10号或之前开始，一直住在持牌或1982年登记的非住用寮屋的人士就可以申请。如果有关寮屋受政府清拆影响，登记了的人士就可以申请补偿安置。详情请致电2231-3392。 我得你都得，钱佩卿。 积极的人就算在忧患中都会看到机会，只要我们不放弃，一定会有希望。 我得你都得， 就来同月亮讲拜拜了。这个星期六晚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会开放热线1872311，支持我们的 fans， 把握机会，到时打电话来倾下计。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曾凡光。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311。对于有消息指咧，喺北京召开嘅人大常委会会议会加入一项议程啊，就系规范咗咧，香港嘅立法会议员啦，进入管治体系嘅立法会议员咧，必须系要符合同埋遵守爱国者嘅标准嘅呢一个咁嘅框架啦。咁同埋咧，有一啲嘅民主派议员咧，可能被 DQ 呢一啲嘅消息，你点睇呢？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胡先生，胡生你好。 诶、hey, ，你好啊，主持。 你好，系。 诶、hey, ，我想讲一讲咧，即系关于佢哋嗰个，其实系啲消息系点样传出嚟发嘅咧？点解亦连新闻报告嗰啲都讲埋系有机会系咁样？咁如果系咁样嘅时候，个议会会有啲咩问题出现咧？我想问一下。 议会有啲咩问题出现啦？当然而家都系啲 全部建制派，但系佢哋如果全部辞职，咁又好似冇晒反对声音噶咯。 而家佢哋嘅说法就系话，如果真系有民主派议员被 DQ， 佢哋全部人都会系辞职咯。总共涉及到19个嘅民主派议员咯，佢哋话。 即系我其实啱啱想问一问胡志伟先生，胡生佢咧。其实点解咁冲动呢？每一次决定呢啲嘢嘅时候，究竟点解？其实咁系咪放弃咗啲支持者？亦话其实系咪真系有支持者咁多位叫佢哋去辞呢？其实好多人我相信都系希望佢哋留低喺度发声嘅。其实我只不过啱啱想打嚟嘅时候同我哋讲一讲。咁建制派嗰方面，咁我觉得佢哋而家都冇嘢做噶啦。咁其实究竟佢哋系拍手掌嘅，亦话开香槟？咁我就支持。是要有不同聲音在議會的，所以我其實不是希望，我就不是那麼希望他們請辭，這個就是我自己的意見。 明白，多謝曬你啊，胡先生的看法，多謝曬。跟住我們有聽眾高先生，你好高先生。 是，我是高先生。 你好，是。 我不贊成呢，啲議員集體辭職的。 嗯。 我希望他們呢，逐個議員呢，給他們 DQ， 看下香港政府呢，還有冇十几种嘅理由或者不恰当嘅方法嚟 DQ？ 嗯， 睇清楚香港政府嘅样。 嗯， 你依家集体辞职咧，佢哋就乜都唔使解释啦。如果逐个佢哋用唔同嘅不合法手段 DQ 咧，我哋可以摊开俾国际去做一个公论，同埋知道以后应该点行。 嗯， 系咪？佢依家仲有十几个。第日佢 DQ 曬咧，咁咪可以暴露曬佢啲底線啊、陰謀啦。 嗯， 係嘛？如果佢依家唔啲集體辭職咧，咁佢可能仲留好多種殺手鐧喺度噶。 但 係睇唔清楚。 明白，但係亦都有一啲嘅即係人士或者有啲嘅言論咁樣覺得啦。即係如果你有一啲嘅議員被 DQ， 而你剩低嗰啲嘅民主派議員咧，你都繼續坐喺度嘅時候咧，等人逐個去 DQ 咧，即係某程度上其實係即係等待人哋去羞辱你咯嚇。即係有人有一啲嘅意見咁樣嘅意見同睇法嚇。 咁根本已經羞辱曬㗎啦，仲怕咩人再羞辱啫？ 嗯， 係咪？佢可以繼續用翻佢以前嘅方針啊嘛。我而家就係要睇下政府，香港政府用乜嘢嘅手段去 DQ 我啊嘛， 係 嘛？呢、這個成日話我冇犯罪動機，咁都又可以過嘅，係嘛？我諗相信個個議員都冇犯罪嘅動機㗎啦，但係個個拉曬個個 DQ。咁我仲想睇下佢用啊几多种手法啦嘛。 好多谢晒你阿高先生嘅意见，跟住有余先生啊，余生你好， 系你好， 系你好，有咩睇法，余生？ 我睇法咧就系讲咧，而家咧呢个议会咧都唔系为市民服务嘅，净系两个党派喺度斗啊。 嗯。 因为咧，譬如你民主派咁早啲辞职都好嘅，因为你以前咧佢哋系如果冇拉布咧系会。因為那些惡法開始咁拉，就逼政府擺啲冇爭議嘅上去。而家你既係咁，你可以將啲冇爭議嘅過咗先噶嘛？咁你先至係為市民服務噶嘛？係咪？ 嗯。 嚇，嗰個大黨又係嘅。你既然知道佢有啲招，你又可以坐夠曬人，又為市民服務。咁起碼嗰啲唔係爭議嗰啲條例可以過咗先，市民都有得益啊嘛？係咪啊？咁你哋。就咁多人都就係為咗大家鬥，大家鬥，大家鬥。我係弱隊，你係強隊，咁有咩意思咧？用智慧話齋，我哋都係弱隊，我要乜都唔使你噶，就中啲拉布。讲到好似系咁嘅意思， 但系佢哋即系有人有啲嘅睇法啦，就是、如果俾一啲冇争议嘅议案咧，即系过晒先，咁跟住就到啲有争议嘅议案。但系如果数翻而家喺立法会入边两阵嘅人数咧，基本上嗰啲有争议嘅议案咧，都几大机会会通过，即系佢哋就任何嘅阻挠手段咧都冇晒噶啦噃。 咁系啊，所以咧，好似以前咁咯，有争议嘅你先阻，冇争议你咪过咗佢咯，系咪？咁、 嗯、 都起碼做翻啲嘢啊嘛，考慮翻即係選你出嚟，你起碼即係留，你既然選擇留低，又盡量又幫市民，又可以拉下布反對下政府。另一方面冇爭議嘅，你又可以幫下市民通過佢。 明白，明白，多谢晒你余先生嘅意见。我哋电话号码系1872311，你仲有啲咩睇法呢？可以打嚟同我哋倾下噶。电话旁边咧，请嚟自由党嘅党魁钟国斌啊，钟国斌你好。 喂，陈燕平你好。 喂，点睇而家就系岑晓陈上嘅消息啊？ 冇，咁你呢个都系传闻啫，都未有真实嘅落实嘅。系咪真系人大有咁嘅决定？咁呢个只不过传闻，就好难去评估。 但系我 你都好似今朝你大家传媒朋友都问张建宗司长，佢自己都系咁讲。咁所以而家即系我相信系确实真系有件咁嘅事之后，我哋大家再分析嘅会比较切实啲。 咁但係而家即係睇到啦，即係唔少嘅其他嘅一啲嘅建制議員啦，都就此有啲嘅評議啦。咁同埋亦都係啲泛民嘅議員亦都話，如果有議員被 DQ 呢，佢哋就會總辭咁樣。咁你點睇即係而家嗰個情況呢？特別係泛民主派嘅議員，佢話如果有議員被 DQ， 佢哋就會總辭呢樣嘢。 我覺得 DQ 係咪咁簡單咁容易呢？我就覺得唔係咁容易，亦唔係咁簡單嘅。即係當即係你攞呢個題目嚟講呢，就都係如果係話即係人大常委真係確實即係有一啲決定嘅話，係唔係等同嗰個決定落到嚟香港就係嗰啲泛民嘅同事就要執包袱呢？咁我睇唔到係可以做得到嘅。 即係你嘅意思係就算佢可能真係加咗一个框架，即係去定名乜嘢叫做爱国者咁样啦，咁都未必会导致到某啲议员被取消资格，係咪 呀？因为所有嘢都要跟基本法嘅。 係。 咁虽然而家即係有啲传闻就话就会根据基本法104条，就係呢个点样去对特区政府的支持啊，或者这个做事方法啦咁。但里面呢就不是只是規管 ,104 不是只是規管立法会议员的，它規管埋即是行政机关的人士啦，即是特首啊或者主要官员啊行政会议成员啊司法系统的成员啊，咁所有的。咁所以如果你说北京落实一个框架是以104条的话呢，就不是只是针对立法会议员的，是所有司法行政立法都是被规管住的。咁所以我唔係觉即係我唔觉得係即係有一啲框架嘅话就係只针对立法会议员，或者甚至乎只针对即係泛民嘅立法会议员。 咁但係有呢啲框架之后呢，咁自自然然就要睇下即係究竟係咪有一啲人士嘅行为呢不符合呢个框架啦。咁有一啲嘅评议或者评论就话，即係喺立法会入面呢，民主派嘅议员去拉布或者不断点人数呢啲种种嘅行为呢，其实已经係严重妨碍咗立法会嘅正常嘅运作啦。咁所以呢亦都係可能係构成咗违反誓言嘅内容。 但呢个呢就要睇下，即是英文讲的 definition 是什么，怎为之阻碍那个议会的运作呢？是不是某一个人叫个十次点人数，那就是等于他违规呢？定是说轮住来叫，一人叫一次，叫了十次，那十个都是叫违规呢？那这个那个演绎是什么作为准则呢？没人知道的。你就算去攞去法庭都審死官啊，真係，係咪？所以我覺得即係唔係咁容易就話，喂，北京要 DQ 邊個就邊個就被 DQ 啦咁。而北京我相信嗰個原意都唔係咁樣，就算佢如果人大落實一個框架，佢都係俾一啲框架或者指引，即係特區政府或者我哋去點樣去睇嗰件事嘅啫。加上重要，你 DQ 一个立法会议员呢，你要跟基本法，基本法79条写晒啲条文喺度㗎啦。你只可以根据嗰7个条文去做，去取消嗰个议员嘅资格㗎。即係唔係话你即係有人讲过话，我唔鍾意嗰个我就 DQ 嗰个，冇可能嘅事。 即係包括埋要通过在籍立法会议员嘅1/3，即係通过谴责啦，呢一条嘅条文啦。 当然係啦。 系嗱，咁 但你自己又怎样评议呢？在十月立法会复会之后，民主派议员他们在议会里面所用的拉布手段，你觉得是不是还是一个可容忍的范畴呢？立法会主席梁君彦他们就即数啲数字啦，咁就话其实都点人数咧，点咗成即系八十次啦，咁样咁亦都系讲话中间用咗几多时间啊，咁样你觉得佢哋而家喺立法会入边所用嘅拉布嘅行动，系咪都仲系叫做即系跟翻个谱咧？ 咁当然我哋梗系觉得佢哋即系冇谱，同埋冇效果嘅嘢，冇意思嘅一样嘢嚟嘅。正话即系你同我做访问之前，有位听众应该系余先生嘅， 系 佢讲得十分之好嘅。佢就话点解冇争议性嗰啲你都要去拉啊？有啲民生嘅嘢根本大家都认同嘅，到时禁制嗰阵时，连泛民禁制都系支持嘅，你都去要拉。是冇意思的，你反而咁样呢就令到大众市民个感觉系反感。当然有争议性嘅，即系呢个大家都明白，你要去阻或者挡，咁呢个呢即系大家即系好清晰嘅，因为有争议性㗎嘛。你冇争议性你都攞嚟拖攞嚟拉嘅话，咁你即系不顾社会即系民生有啲经济呀嗰啲各方面嘅事情系咪都不顾㗎啫嘛。 虽然咧，你就即系都话啦，而家系一啲嘅消息啦，咁亦都话即系就算系通过咗啲嘅框架，系咪真系咁容易就 DQ 啲议员咧？你就觉得即系都要再睇睇个情况嘅。但系我想问，即系点样去评估，如果真系咁样发生嘅时候，喺香港嗰个政治嘅形势会系点样咧？特别就系建制同埋泛民之间吓，佢哋喺社会上面咧，其实都各有一班支持者啦吓。如果真系咁样发生嘅时候，你会点评估香港嘅政治局面咧？ 如果你真系话即系所有泛民总辞啦，即未必系因为 DQ 事件而总辞，佢哋好多时都讲过话，即系佢哋会有总辞嘅考虑嘅咁。咁当然，即系喺个议会里边冇反对声音咧，系绝对唔健康，应唔应该嘅。任何全世界一个议会，唔理你佢嗰个政治体系如何，都有反对声音嘅。何况即系你泛民咧，系说系大众市民投票选出嚟，亦代表咗超过50% 以上，或者甚至乎去到 60% 嘅大众市民，即系某一阵营、某一批阵营嘅市民嘅声音。如果冇咗呢啲声音，剩得建制派里边嘅话咧，呢、這个议会系即系唔系一个议会嚟，即系变咗变相我哋，即系我作为建制派，我亦唔愿意见到呢个情况出现。 最后好快想问埋啦，就是美国财政部咧宣布制裁四人，包括咗两位警务处嘅人员啦，就系刘志伟啦，同埋李桂华啦，以及港澳办嘅副主任邓中华，同埋系驻港国安公署嘅副处长李光洲，有啲咩嘅评议咧？ 咁呢个就系、是美国政府佢自己通过嗰个香港自治法里边佢嘅权力嚟嘅，咁呢个我哋管不到。咁但係當然即係呢個係我哋成日都覺得制裁我哋主要官員實際上個效果係乜嘢呢，咁當然對佢哋個人嘅話或者佢哋個家庭係有影響，但係實質上嚟講對香港整體社會經濟嚟講根本都冇乜影響嘅。即係呢啲只不過又係意識形態嘅動作，係即係表態，即係話香港佢哋仲系喺度針對制裁嘅，咁當然我哋唔希望再見到呢啲情況出現啦。 好啊，唔該曬你，鍾國斌傾到呢一度啊。鍾國斌係自由黨嘅黨魁。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iu again. 今日呢有听众问萧叔叔，我哋话一个男朋友或者女朋友系好痴心啊，我哋英文可以点样讲呢？通常呢我哋就用两个字嘅，一个呢就叫做 clingy,clingy,clingy, 即系黐住晒愣住晒咁样 ,clingy,clingy,clingy, 留意个发音啊，系clingy, clingy, clingy, clingy。另一个字呢就係、是、needy, 即係呢成日都需要 attention 啊嗰类。咁呢就我哋话呢啲人呢 clingy and needy, clingy and needy, N-E-E-D-Y。 俾个例句大家啦。譬如如果人哋问萧叔啊，点解早排拍拖散咗啊咁样咧？咁我可能会话 ：Oh my ex thought that I was too clingy and needy。咁我个前女友就觉得我太过痴心啦，顶唔顺啦咁样。呢种顶唔顺咧，我哋顺便讲埋咧，我哋可以话 It's suffocating，suffocating，S U F F O C A T I N G， 令到人透不过气来。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 G Uncle Xi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 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一八七二三一，电话旁边咧，请嚟立法会议员谢伟俊啊，谢伟俊你好， 系你好，大家好， 系点睇啊？而家传出嚟嘅消息啊，即系可能会喺人大嘅常委会会议入边加个议程吓，点睇咧？ 当然仲系传出嚟啦，咁都当有啲奇怪啦，因为点解忽然间又会再拎呢件事讲啦？亦都究竟点样做法咧？咁我冇听晒刚才访问啦，但系都似乎有提过话，究竟我哋而家用咩法律框架去处理件事咧？我都有啲拗紧头嘅。咁我觉得如果要做嘅话，都唔系咁容易做得到。即系大原则我哋明白到啦，亦都当然亦都理解到咧，咁任何国会咧，任何做公职嘅人士咧，都唔能够就算价值观唔同咧，意见唔同咧，做法唔同咧，都唔能够咧系脱离咗嗰个即系效忠国当。當地的國家、市區或者是基本法或者是憲法的底線，咁喺香港好特別咧，就係可以公然咧係話到明，我唔會守呢個憲法，唔會守基本法咧，都可以做得議員啊！呢個當然係好多好多好奇怪啦。咁但係點樣具體去做咧？係咪咁多年嚟冇好好地處理呢個問題，而家要出中央出手去做咧？咁我覺得係一定嘅我期待住睇中央點樣有啲咩意見出嚟咧，我哋係點樣配合翻做。 如果根据你的法律分析啦，是不是真的就算有一个这样的框架出咗嚟之后咧，可能最终都是要跟翻基本法的相关条款第七十九条的条款咧，可能都是要经过一个谴责的议案，才可以取消某些议员的资格，而不是可以直接去取消某些议员的资格。你的法律分析？ 基本法七十九条当然是最有关键性，亦都是最直接啦，亦都可能是由如果符合翻其中七份七里面嘅件事第一条嘅话咧，可以由主席去宣告啦。咁呢个系简单啲啦。当然亦都坊间有提过一零四条啦，但系呢个牵涉到比较关于宣誓或者参选嘅时候嘅情况咧。虽然我哋经过释法都已经某程度上将佢扩阔咗，但系到最终都仲系需要有个机制去处理，例如话。參選嗰陣時候由選舉主任去做啊，又或者係如果要經過宣誓嘅時候出錯嘅話咧，又可能由律政司或者上至可能特首加埋一齊告啊，由法庭去宣判啊，咁呢啲都有個一定嘅法律嘅框架同機制嘅處理嘅。咁但係如果而家又唔用104或者又唔用79，咁用咩咧？咁我就暫時真係摸不着嘅頭腦。咁我都希望我哋做任何嘢都好啦，都係要符合翻我哋憲法，符合翻香港嘅法律機制，咁先至係可以服眾啦。 有啲嘅说法就话，即系嗰四位嘅议员咧，即系阿杨岳桥、郭荣亨、郭家麒同埋梁继昌咧，因为佢哋被选举主任评为无意忠诚履行宪制框架内嘅议员角色，咁所以都唔会符合咧人大常委会嘅草案嘅要求，咁所以就会被港府咧可以取消佢哋嘅议员资格。即系你个法律观点又系点样咧？ 当然逻辑上我认同嘅，因为佢哋如果连参选都唔合资格嘅咧，点可以继续延任咧？咁我都曾经发表过啲意见。但系到如果而家既然常委应该人大常委已经话会全部议员都可以延任嘅话咧，咁究竟而家点样剔除佢哋嘅资格咧？咁我刚才都提过啦，除咗我哋现有框架之外咧，的而且确有一定嘅法律上嘅或者不明朗因素，要点样处理呢个问题？ 其实我可唔可以咁样理解呀，即係会唔会你会唔会係觉得呢，如果係真係要剔除佢四位资格嘅时候呢，当初就唔应该俾佢哋延任，而延任之后呢，如果而家要再剔除佢哋嘅资格呢，就可能比较难以依傍选举主任佢嘅评断呀，会唔会咁呀？ 因为你已经唔再用选举或者参选作为一个评论嘅框架或者标准嘅话呢，好难，即係如果一下已经全部係过晒关 延任曬，而家只係可以用翻79條裏面原有嘅框架做咧。咁我覺得係有一段困難，除非我哋當然，如果我哋進一步釋法講清楚點樣為之係叫做或者叫做違反誓言，咁而好明顯地咧，就睇翻而家呢幾位同事，甚或其他所有嘅可能有份參與嘅同事嘅行為咧，都可能構成違反誓言。即使如此都好咧，由於79條第七項咧，都仍係需要咧決定違反誓言之後，都仍然要三分之二通過咧，咁主席先有個權責咧，可以係正式宣布佢哋係被取消資格嘅。咁三分之二呢個似乎都仍係一個需要過嘅關嚟嘅。 嗯，好啊，唔该晒你谢伟俊，麻烦晒。谢伟俊系立法会议员吓，咁啊，跟住咧，我哋不如听一节六点前嘅交通消息，然之后咧有六点钟嘅新闻报道，喺新闻报道之后翻嚟咧，继续会有自由风，自由风同大家讨论呢一个嘅议题嘅，有六点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系中环广场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去湾仔，龙尾都系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喺学园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柯达大厦，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啦，龙尾喺观塘道过咗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啦，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去到纪元。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多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新界方面，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新田围是挤塞的，龙尾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股智美体育、星亚控股、泰山石化同埋世大控股，五大跌幅股份系张利国际、麦迪斯基、延长智能、Raffles Interior 同埋富汇建筑控股。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4，日元105.4，瑞士法郎0.917，加元1.302，人民币6.613，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8，澳元对美元系0.729，新西兰元对美元0.684。港金系报17,440，比上日收市跌咗69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74.36，卖出价系1,875.7。港汇指数报102.4，升0.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一宗坏车事故，先在龙翔道，龙翔道西行去荃湾天马苑对开慢线呢，就因为有坏车的关系，多车的分别塞到去观塘道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和伟业街近住上怡道，龙翔道荃湾天马苑对开有坏车，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和伟业街近住上怡道，可以的话尽量改路行了。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车龙分别在演艺学院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塞到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塞到浙江街，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老道龙尾在深麻实道，龙翔道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九龙湾，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柯达大厦，大老山隧道而家返沙田呢，龙尾就过咗彩虹隔音屏㗎，将军澳隧道就出入都多车，去将军澳方向嘅龙尾喺东九龙政府合处，而去九龙方向呢，龙尾近欣怡花园。九龙区一般嘅路面交通情况，现时清水湾道下行去龙翔道方向近住牛池湾一带都好多车㗎，龙尾去到圣若瑟英文中学附近。观塘道东行去油塘近住彩石里都多车啦，咁而家龙尾就去到钻石山港铁站附近，窝打老道沙田九龙塘段都系多车，龙尾近太子道西。至于新界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丁九段咧、新墟段都分别多车，咁所以而家丁九桥去屯门公路咧，亦都系繁忙嘅。元朗公路去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嘅坳头段都有啲挤塞噶，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亦都系多车啦。

持嘅。咁不過亦都必須要強調啦，其實而家咧一切都係講緊一啲嘅消息嘅啫，都未有即係好確切嘅仔細嘅即係條文啦出到嚟啦。咁而係處理行政長官張建宗咧，亦都話即係唔去評論一啲揣測性嘅嘢咁樣。不過陳志傑，如果我哋睇翻咧呢幾日啦，喺建制嘅陣營啦，又或者一啲係建制報章啦，似乎就係對於一啲議員喺議會入邊嘅拉布行為咧，都相當之嚴厲嘅批評，甚至係認為足以咧構成取消佢哋嘅資格喎。嚇，點 有啲嘅氣氛似造勢，造勢真係喺個重大決定之前製造啲氣氛或者輿論嘅。睇翻今次所針對嘅泛民議員嘅行為，主要就係妨礙議會運作。同埋有冇違反宣誓內容嘅？其實宣誓咁重要咧，就同人大常委喺2016年咧釋法有關係啦。但當時釋法針對嘅係宣誓嗰下嘅動作，例如係必須嘅程序啦，有宣誓內容啦、形式咧要莊重啦，拒絕宣誓就唔准做議員啦，同埋宣誓要喺監誓人面前進行嘅，係針對當時咧就有當選議員就被人大常委認為宣誓嗰陣時唔夠莊重，又或者係都唔係宣誓嚟嘅。但今次傳出嚟嘅風聲有啲得意嘅，就係針對宣誓之後追溯翻宣誓內容，話個議員咧似乎就冇履行佢作為議員喺宣誓時候所應承嘅嘢。咁宣誓嗰陣時，議員要宣誓啲咩咧？可能聽眾都聽過噶啦，就係要去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盡忠職守，遵守法律，廉潔奉公，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服務嘅。咁可以問問大家一個問題，究竟不斷去提出點算人數啦，喺立法會議員裏面，又或者話不斷發言，算唔算係違反咗盡忠職守、遵守法律、廉潔奉公，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服務呢？咁就真係留待大家評論啦。 其实看回这个2016年那个的释法的内容呢，似乎它又不只是规管紧即是那个宣誓的时候的一些形式啊，或者去宣誓的时候的一些行为。因为如果我们即是看回它那个的内文上面，其实呢它也都有触及到呢以后那个的行为的。譬如如果我们看回是那个的第三項係啦，咁佢咧就話咧係宣誓係具有法律效力嘅法定行為啦，宣誓人必須真正贊同、信奉、真誠信奉誓言嘅要求啦，並決心咧遵守誓言，同時都公開表明咧，如果違反誓言咧，係願意承擔相應嘅法律責任嘅。咁佢亦都有一個即係咁樣嘅寫法咧，其實呢一個係一個法律嘅承諾嚟嘅噃，即係如果你違反咧，亦都要承擔翻咧相關嘅责任。咁同埋就系话，宣誓人作虚假宣誓或者系宣誓之后从事违反宣誓誓言行为嘅，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即系佢追究埋你宣誓之后所做嘅言行嘅。如果根据呢个释法嘅内文， 或者按常识讲啊，任何人宣誓或者应承咗人之后都要做嘅。咁就睇翻宣誓内容啊，各位听众，究竟依家要求主席点人数？发言次数比较多，又或者开会嗰个嘅俾人会冇咁快，系咪就表示个议员不能尽忠职守、不能遵守法律、不是廉洁奉公及不是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服务咧？始终睇翻个誓言内容噶嘛。 好啦，关于呢一点咧，大家点睇呢？特别而家议员喺立法会入边嘅一啲拉布嘅行为，系咪已经构成咗严重阻碍咗议会嘅运作？因此呢，而可以话佢哋系违反咗佢哋嘅誓言呢？电话号码1872311，大家有啲乜嘢嘅评议可以打码嚟同我哋倾倾啦。咁不过亦都真系再三补充啦，其实而家咧所有嘢都系讲紧一啲嘅消息嘅啫。咁但系呢，已经喺建制啦。 同埋泛民阵营都有相当之多嘅讨论啦。电话旁边我哋请嚟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公法讲座教授陈文敏嘅。陈文敏教授你好， 你好， 系陈燕平、陈志杰你好， 系。我谂咧就系关注到头先咧，即系我哋同阿陈志杰讨论到嗰一点啦，就系2016年嗰个嘅释法嘅内容啊，有一啲嘅人士就咁样评议，就系话入边咧清楚指出咧，立法会议员嘅行为嘅约束咧，唔系讲紧议员宣誓一刻宣誓之后咧做违法誓言嘅行为咧，都系要依法承担责任，咁因此就亦都可以因而即系做一啲嘅框架啦。你点睇咧？ 个关键就系依法即系、就是、处理啊嘛。咁所以當然即係嗰個誓言呢，就喺當時講嘅誓言呢，就唔係即係佢譬如對誓言嘅要求啊，或者違反誓言，就唔係淨係宣誓嗰一刻嘅。咁我呢個我都同意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咁如果佢違反咗宣誓之後，你要依法去處理啦。咁如果佢未做議員之前，咁你咪嗰陣時即係我哋當年見到嘅就係去 DQ 佢哋啦，等佢哋褫奪嘅議員資格啦。咁但係當佢做咗議員之後呢，咁你要依法嘅時候，就基本法入面有程序喺度㗎嘛，有法例要跟㗎嘛。咁所以其實佢嗰個釋法冇話到話你議員做咗議員之後，你如果違反基本法呢，就可以唔跟基本法呢，係可以被褫奪你個議員資格啦。咁而你要跟基本法呢，咁就19条呢就寫得好清楚㗎啦。即係如果你違反誓言呢，咁你就要出席會議嘅1/3通過個譴責，咁你先至個主席先至可以宣告佢喪失個議員資格咯。咁呢個亦都係因為佢做咗議員之後，你再去褫奪佢個資格，呢個係一個好好嚴重嘅事咯。所以基本法入邊係明確地寫咗嗰個程序出嚟嘅。咁即係如果你唔跟呢個程序，就本身就違反基本法咯。咁而嗰個人大當年嘅釋法其實係冇處理到呢個問題啊嘛。咁我淨係話依法，咁人大當然佢個依法一定係包埋依據基本法嘅第79条咯。 咁即係你嘅分析係咪真係話呢，就算佢真係喺人大常委會加咗一個咁嘅法律框架落去呢，其實佢對最後尾呢都係要跟返基本法嘅相關規定，就即係話要係譬如喺個立法會上經過1/3嘅議員通過咗一個譴責同意，然之後先至可以褫奪咗佢哋嘅議員資格呢。 是的，即如果他是用违反誓言这个这样的理由的话呢，那我就看不到他怎样可以即抽离了第79条，即除非他夹硬连79条都解埋，说79条不是唯一的方法来的，那人大可以宣布即在基本法以外仲有一啲程序，咁呢個本身就真係可以係違反基本法。咁如果你咁樣樣嘅，因為基本法寫得好清楚嘅，呢個係你似乎冇得再寫明係違反誓言㗎嘛，咁變咗呢，即係你即係佢人大可能可以，即係佢極其量喺今次可以做嘅，我覺得因為始終人大唔係一個執法嘅機關嚟㗎嘛，咁佢極其量只能夠做就解釋乜嘢叫做違反誓言啦。咁而喺上一次入面呢，即係佢都嘗試去解釋嘅，你要真誠啊，要相信啊，成啊。咁今次極其量佢咪只能夠講到話呢啲立法會議員所做嘅嘢係違反個誓言嘅。咁但係即係亦都問翻個原本嘅，咁究竟有咩具體行為係違反個誓言嘅呢？咁即係如果你話佢點人數，咁基本法講明話，即係你立法會嘅議員嘅責任就係嚟開會㗎嘛。咁你唔開會嘅時候，我督促你唔開會嘅時候，反而督促唔開會嗰個人，嗰啲係違反基本法，你又好難講得通喎。咁係咪即係話？即作為議員不來開會，反而是沒有違反基本法的呢？這樣是即至於其他的行為，譬如就算你拉布，其實在全世界的議會都有的，這件事是即可能是一個程度上的問題啦。所以變成你又很難很具體地去指為某一個行為就會等於說是他就令到他說他會攤即不效忠過不擁護基本法啊成啊。咁即係我覺得人大即極其量只能夠即係再牽強啲，將某一啲嘅行為界定為違反誓言。咁但係違反誓言之後嗰個結果係點呢？嗰個程序係點呢？嗰個仍然喺基本法入面囉。 咁但不如我哋睇一睇呢，就係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慧珠佢嘅說法啦。即係佢就話呢，如果衝擊立法會以拉布手法影響議會嘅工作，阻礙審批財政撥款等，已經呢係涉嫌違反誓言嘅內容啦。咁就即係唔單止係講緊話，即係雖然你拉布係議事規則入面都可以容許，即係你可以咁樣做嘅。咁亦都話即係唔同嘅世界上嘅議會都可以有拉布嘅行為啦。咁但係佢哋似乎落咗個著 着眼点咧，就系、是、你系做紧一个严重阻碍立法会嘅功能，咁因此咧就系、是、涉及到违反誓言。其实即系拉布有冇一条嘅界线，就系话点样先至系叫做严重阻碍咗嗰个嘅立法会嘅功能？其实容唔容易，或者有冇可能画到一条咁嘅界，即系俗语话系有个谱喺度咧？好似汤家骅咁讲。 我谂即系呢个就啊、个界线系比较模糊嘅，咁点解要拉布？拉布就系想拖慢佢啊嘛，就系、是啊、即系如果你话因为我要拉布，不过拉布得嚟咧就唔会阻碍个立法会个运作咧，咁你嗰个拉布系冇意思噶嘛，本身系啊，所以全世界嘅拉布都系梗系会阻碍嗰个立法会嗰个运作噶啦。咁但系即系可能个程度嘅问题，或者有几深远嘅问题啦。咁呢个就冇一个好确实嘅界线喺入边咯。所以就算你去讲到话，就算用呢一个咁样样嘅准则话你啊严重去冲击立法会，咁你仍然需要有一个我哋话事实上嘅finding of facts 所谓系，咁究竟佢而家做嘅嘢系咪已经去到嗰个阶段咧？咁而呢个系可能系要全体议员三分二通过先至可以做到嘅啦，亦都系。 是 即是事实上究竟是不是能够划出那个界线，他们现在做的事是不是就是等于是已经是严重冲击立法会呢，这样是。 嗯，是。 是陈教授，刚才都听过了，基本法第79条是有规定相关的程序的，如果真的有议员涉嫌违反誓言的时候。 是。 那当然了，经过这么多年人大释法的内容呢，有阵时都未必是香港社会可以预计到的。会不会有机会造成司法诉讼呢？如果釋法內容真的超乎我們想象的時候， 這個就是一個、就是、先天的不足了、就是、似乎到現在呢、就是、人大如果透過釋法成了那些，就香港法院只能夠接受咯、啊就是你就是、這個是我們的制度裡面一個很奇怪的地方、就是、這種立法是沒得質疑的、啊、我們法院也都、就是、沒有權去質疑這個這樣的司法解釋咯，或者他們的立法解釋咯。 嗯，咁我都想请教就係、是、因为而家传言啦，就係话有四位呢喺七月嘅时候参选立法会嘅议员，因为佢哋已经係被选举主任呢有一啲嘅裁决啦，咁所以呢佢哋可能会係首即係叫做被取消资格嘅对象。其实我想问，可唔可以真係倚傍住七月选举主任所作，即係七八月选举主任所作嘅决定呢为一个嘅理据依归，然之后就话佢哋係即係唔去拥护基本法，咁所以呢因此可以去取消佢哋嘅职位呢，可唔可以作为一个有力嘅依傍呢？ 咁呢个系两个唔同嘅程序嚟嘅，因为选举主任所处理嘅就系佢有冇资格去报名参选咯，咁、但系你而家处理紧就话佢系做紧嘅时候，你有冇权咧褫夺佢咧？咁第一，选举主任唔系做呢样嘢，佢亦都冇咁嘅权喺度咯。咁第二咧就系、是、你要褫夺佢一个已经选咗嘅议员嘅资格嘅时候咧，咁、那个程序应该系严重好多，亦都即系唔应该随随便便就系、是、由一个选举主任个判决或者就可以做到呢样嘢。而既然话第七十九条话系要议会三分之二通过嘅时候，其实好明显就即系要个议会去决定嘅。咁、而议会咧系要有足够嘅证据啊，证明到话佢已经违反咗个誓言，包括咗如果你个誓言解释话佢系严重冲击嘅，咁起码佢哋喺事实方面系要有足够嘅证据去做到呢一样嘢。咁而呢个唔可以净系依赖啊嗰、那个啊选举主任啦，再加埋呢个选举主任，譬如佢当时究竟有啲乜嘢证据啊？成日其实冇人知噶，咁你一定要重新再做一次，系两个唔同嘅程序咯。 嗯，譬如头先讲到咧，系话即系就算系真系话佢哋严重咗个立法会嘅运作啦，都要举出证据啦。咁我哋见到咧，女就系、是、一啲建制嘅议员，佢都会话就系、是、喂、其实咧系十月到而家啦，已经花咗咧14个钟头咧去点算法定人数咧80次啦。咁亦都话即系大概咧系用咗几多嘅时间，即系去处理一啲嘅议程啊等等啦。其实我想问呢啲可唔可以作为一个证据，就系话佢哋系已经系违反咗即系阻碍咗立法会嗰个运作嘅咧？咁同埋如果真系要系咁样做嘅时候，其实系咪要数翻就系、是、譬如每个人佢系提出咗几多次嘅点算人数啊，定系点样咧？得唔得嘅咧？ 即系我谂唔可以用一个数字去睇嘅呢啲嘢，系第一，即系佢哋个点算系咪即系法 即係法律容許嘅咧嚇。咁、正如頭先我講過就係、是，咁你每一個議員係有責任嚟開會噶嘛。咁呢個係法例容許，咁基本法亦都規定咗喺度。咁、你純粹話因為佢用咗幾個鐘頭，咁其實如果你睇下我哋法庭咧，大部分時間我哋都花咗喺程序上面嘅爭論噶。咁、即係如果個程序本身係要保障嗰個議會能夠順利運作，咁如果佢提出嘅程序係合理嘅，亦都係法律上賦予嘅，你好難咁樣樣係叫話佢哋會因為咁樣樣係會損壞個議會嗰個運作啦。咁你調翻轉，如果個個都唔離開開會嘅時候，咁同樣係損壞緊成個議會嘅運作噶嘛。 嗯，明白吓，即系最主要都要睇翻个实际嘅情况。喂，多谢晒你啊，陈文敏教授，有机会再请你同你请教，唔该晒。陈文敏系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公法讲座教授，电话号码1872311。黎先生有咩睇法啊？黎生， 系我想问咧，咁你头先阿陈文敏讲话，佢哋泛民嗰班系叫人及中著，叫人哋叫人哋确保佢哋开会啊嘛，咁你正常嚟讲？你冇理由 call 咗人之后你自己会闪咗去㗎。 嗯，即係你的意思係叫咗点人数然之后佢哋离席嗰个行为。 你睇个画面不下一次点你即刻叫人点人数即刻走咗去喎自己。 嗯，咁你觉得即係呢啲嘅行为。 唔係你咁样你觉得冇问题嘅。 唔係即係你觉得其实呢啲行为都已经係足够构成一个违反佢哋嘅宣誓内容咁所以可以取消资格係咪呀 咁嘅梗係唔夠啦，咁當然要睇佢哋自己做啲咩啦。 係， 而你哋開會永遠都係，即係如果你開咁耐，即係阿陳文頭先講話，歐洲好多議會啊都會拉布，係會拉布，但係會唔會係咁長拉咧？ 嗯， 你係咪即係咁覺得長拉係冇問題嘅？你即係你選一個主席，你都可以搞半年嘅。 嗯， 你全部都是規程問題的，咁冇嘢好講噶咯。你即係選四年都可以規程問題噶咯。 嗯，所以黎生，如果以你嘅睇法咧，你覺得咁樣係咪都足以去取消佢哋資格？ 我想問，如果有一日你哋個處長換咗梁家榮，唔係梁家榮換咗第二個，政府同你講四年之後都規程問題規程啊，唔換第唔選一個你哋個台長咁得唔得咧？ 嗯， 你哋覺得有冇問題先？ 嗯，即黎生就对于他们拉布的行为表示不满啦，即系亦都唔能够赞同嘅。 系正常嘅，咁我冇嘢。 唔系，我系想问黎生嘅意见啫，吓，唔系讲我嘅意见。不过无论点都好啦，多谢晒啊黎生，亦都好充分地去表达啦。其实头先啊黎生讲嗰啲嘅行为，即系叫完点人数又走咗去啲。陈志杰， 日本议会有牛步政策，投票嗰下咧用一个牛嘅速度嘅步速行埋去票箱度，系咁唔摆张选票落去。其他嘅議會都有唔同拉布嘅呢個文化，陣間可以再講下。 嗯，咁啊，但係當然啦，即係可能唔同嘅人士佢哋會有不同嘅睇法啦。咁無論你嘅睇法係點，都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咧，講一講你嘅意見嘅。有七點鐘嘅新聞報導。 天氣方面，乾燥嘅東北季候風正係影響華南，下晝本港大部分地區嘅相對濕度下降到50%以下。而與熱帶風暴艾圖相關的雲帶正覆蓋南海北部和廣東沿岸，下午4點艾圖集結在胡志明市之東北約30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15公里，橫過中南半島並逐漸消散。同時熱帶風暴環高集結在馬尼拉以東約73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18公里，而向菲律賓並逐漸增強。本港地區今晚和明天天氣預測，初時大致多雲，明日日间渐转天晴同干燥，气温介乎21到26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天晴干燥，早晚稍凉。星期五渐转多云，周末期间有一两阵雨。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天马苑慢线嘅坏车拖走咗啦，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喺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上怡道。而家沿住窝打老道去狮隧方向嘅龙尾啦，就排到去沙福道。 重复一次啦，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嘅坏车就拖走咗咯。咁而家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嘅龙尾啦，就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上怡道。至于沿住窝打老道上去狮隧嘅龙尾就喺沙福道。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柯达大厦。东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的。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那段龙尾就排到去城市花园。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多车，龙尾太子道东近御港湾。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乡事会路多车，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提一提大家啦，喺北角英皇道因为有路面维修，去铜锣湾方向近住北景街嘅快线啦封闭咗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去观塘、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还有沙头角公路，还有就是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息事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点睇政府嘅追踪嘅工作咧？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 有一个盲点，譬如你发病之后嗰成个星期先确诊啦，咁你要佢忆述翻过去嗰星期曾经边日边个时间去过边度，佢未必可以忆述得到。讲咗好耐噶啦，你用一啲程式加强接触嘅追踪啊，都仲系指纹留低响。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女女啊，啲字写得唔够整齐，擦晒佢写过啦。女女啊，啲头发咁乱，扎马尾企理啲啊。女女啊， 父母要求太高，唔止自己辛苦，子女亦好大压力。俾啲空间大家，搵啲自己中意嘅嘢做，学下放松，学下放手，反而有助一同成长。 适当放松下，其实都几好啊。 大手牵小手， 愉快同步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评论员陈志杰。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究竟喺立法会入边一啲嘅拉布行为啊，系咪已经叫做系足以咧构成一个违反誓言咧？咁大家点睇呢？可以打电话嚟187231同我哋倾倾啦。咁当然啦，而家讲紧咧话人大常委会会加插一项嘅议程啊，就住咧系即系爱国。者即系做一个框架啦，咁啊，甚至有议员咧可能会因为呢啲新加嘅框架咧而被取消资格，呢啲都系消息嚟嘅啫。咁但系就已经引起政界好多嘅讨论啦。电话号码187231，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新民党嘅立法会议员，本身亦都系一位大律师嘅容海恩。容海恩你好， 你好 ，hello 你好 ，hello。 嗱，想请教一下啦，即系大家依几日都喺度讨论一个问题啊。其实喺立法会入边拉布系咪就已经系构成咗佢？他们是违反了誓言，因为拉布或者点人数这个都是在议事规则里面所容许的嘛。 我分析一下，即是你现在讲拉布，我们由10月14日开始开会，一共是 三四五六七次會議嘅，即係七次大會嘅。咁我哋計翻咧，總共拉咗幾多，即係點過幾多次人數咧？咁我做個統計，其實泛民咧係總共係點咗76次人，係76次嚇。二四六七次會點咗76次，最過分嘅一日係點咗15次。咁樣，咁個別有議員咧，即係當然係泛民議員啦，包括係胡志偉啦，同埋許智峯係分別點咗每人13次嘅。咁你話嗱，當然啦，即係議員係咪需有要點人數，係覺得會議聽唔夠人，佢哋想多啲議員落嚟聽翻成個會議啊，聽人哋發言啊。其實當然呢個大家都知係允許嘅，係俾嘅，即係亦都係一啲立法會議員嘅權利，即係佢哋覺得立法會會議唔夠人，就叫多啲人嚟聽。不過如果你點咗76次嘅話，究竟呢個有冇濫用呢？即係如果你問我，我就覺得係完全係濫用。咁仲有我哋亦都見到有我哋建制派議員發言嗰陣時啦，可能喺啲質詢環節度係同一個議員發言嗰陣時咧，係俾人哋一波三折咁樣斷咗3次嚟點人數，係點完一次齊咗人啦，隔咗2分鐘、3分鐘佢再點過。咁究竟呢一個係？即係我會認為係癱瘓議會嘅一個做法咯，就唔係佢哋想，我哋想多啲人嚟聽，想多啲人參與議會，呢個並唔係佢哋嘅說法嚟嘅。但如果大家有留意楊岳橋琴日響直播嗰個記者招待會嗰陣時候，佢哋講咩咧？佢會話而家究竟係係我哋建制派議員唔坐喺度啊，定係佢哋民主派議員冇係點人數嘅權利咧？佢哋係賴係。建制派議員是因為我們不在席，所以令到他們有機會去點人數，有機會是留會這樣。即我覺得現在完全是本末倒置，即將一些錯的信息完全是講到對的。那 我想質問了，那為什麼泛民議員點人數他們自己不坐在那裡呢？究竟是點人數有問題啊，還是點人數自己不坐在那裡的問題呢？ 是容海恩啊，咁議會都真係好多呢啲行為嘅嚇，除咗處理政策之外，議會都係我哋處理政治嘅。但係我哋今日依家傾嘅就係話咧，如果要處理呢啲行為，係咪應該立法會裏邊自行處理咧？無論係議事規則都有賦予立法會主席啦、全體委員會主席同埋任何委員會主席，即係當佢發現啲議員行為極不檢點咧，可以做嘢嘅係。又或者頭先聽過， 我哋大主席啦，阿梁君彦主席咧，其實有做嘅。佢講咗好多次，就叫啲議員咧，真係唔好用啲拉布手法嚟癱瘓議會。咁大家又再反省，再深入啲諗啦。究竟而家泛民議員佢點咗76次，目的係為咩先？即係嚟緊，我哋係有啲重要法案要傾啊，定係有啲又為咗乜嘢要去拉布拉76次？冇一個泛民議員，冇一個攬炒派議員講得清呢個原理嘅、哦。咁如果唔係為咗癱瘓議會，唔係為咗用延任嘅時間去繼續攬炒香港嘅，我睇唔到佢哋有咩原因去點76次人數咁樣去癱瘓議會咯。即係呢個我哋完全係即係。做一個，我覺得身為一個香港人，或者在議會上面一個議員，我真的不理解他們究竟所謂何事。 但可不可以說議會問題， 是 我人可不可以議會問題議會解決的呢？其實基本法第79条剛才談過，就算我們覺得議員行為不檢或者是違反誓言，那都可以在立法會出席會議的議員三分之二通過譴責，都有機制處理的。建制派有沒有想過辦法呢？ 當然啦，如果你對一些理性的議員，你可以在立法會用游說方式，大家坐在一起，不同板塊的議員坐在一起談，我覺得 是合理的。但是當然你面對有一些不理性的議員，包括可能有些議員在那裡扔東西，有些議員在那裡爬牆。當你面對一些不理性的議員的時候，你還是不是可以平心靜氣地跟他、我們坐在一起談一下怎樣不拉布啊？即我覺得這樣已經 是做不到。當然你說是不是可以用立法會的權力譴責他們三分二通過，那我們不是沒有，我們有在做的，但是我們去得到這個議程才行，我們就是去不到。即係當然有唔同嘅聲音都係話啊，你可以用79，唔需要係用到基本法第104条講宣誓嘅問題，去到咁長遠啦，係咪？但係你明明你而家我哋睇到佢哋就係喺度違反誓言，就係唔做好自己嘅職責啊嘛！我哋立法會其實就係做處理已經處理唔到佢哋啦。 你諗下，我哋已經過咗咁多個次會，勸力勸我咁多次，譴責出嚟譴責就譴責過啦，仲可以奈佢咩何呢？即係佢哋其實就係攞住一句，點人數，拉布係我哋嘅權利，咁我哋乖嘅，我哋真係坐定定嘅議員，我哋有啲咩嘅辦法可以處理佢哋呢？即係我覺得而家正正就係需要一個強嘅把手去處理，用宣誓嘅合法性嚟處理呢啲嘅不合理嘅行為咯。 嗯，不過容海恩亦都有一啲嘅人士會有咁樣嘅觀點嘅喎，譬如你講用肢體嘅方式咧去衝撞，其實。而家佢哋都有一啲嘅議員咧，係面臨住或者係已經係被檢控啦嚇，咁又話佢係違反咗《權力及特權法》入邊啦嚇，咁變咗即係依個肢體依樣嘢咧，已經係行唔通噶啦，因為有刑事後果嘅。咁至於你頭先講話點人數啊等等嘅問題啦，如果按照翻即係佢哋嘅論述，撇除嗰啲叫咗點人而又自己走咗出去嗰啲人啦嚇，咁有啲情況係咪真係建制嘅議員，如果真係坐喺度嘅時候，係咪可以令到佢哋呢一招冇辦法去用得到咧？咁係咪都可以處理到成個嘅議會秩序，而唔需要由人大去出手做一啲嘢咧？ 嗱，我覺得而家譬如我哋喺法庭入面處理案件咧，你如果我哋係去用翻一個合理性、一個合法嘅原則，你話點人數，你係有一個合理性嘅，即係我想有人聽因為呢個係一個重要議案，而唔係濫用一啲程序。當一啲濫用程序嘅話，佢哋已經唔係用一個合理、用一個理性嘅態度去處理議會嘅事務，而佢哋係解釋唔到點解佢哋要咁樣拖延我哋嘅。議會，即係當然你我哋琴日聽完成個嘅記者招待會，佢哋完全係我哋如果有佢哋就係話我哋如果有人俾人哋真係唔俾繼續做議員啦，佢哋會用總辭呢個方法去處理啦。但係佢哋從來由一開始到最尾都冇解釋過點解自己要用咁嘅手段去攬炒或者去拖延議會嘅時間，完全冇一個合理解釋嘅。如果你將呢件事放翻去法庭嘅話，我亦都相信法官唔會接受佢哋任何呢啲嘅解釋，話我因為佢哋係可以咁做，所以就可以用一啲嘅無理嘅拉布嘅手段去繼續去拖。我睇唔到或者我感受，即係亦都係唔會說服到我。去覺得如果法官 是 咁樣，佢都會接受佢哋嘅解釋咯。 但係正如亦都有不少論者提及啦，其實就算係外國嘅議會啊，都有唔少呢啲咁嘅拉布嘅行為啦。譬如陳志傑都提到，即係日本議會嗰個情況啦。 牛布政策有興趣可以再講下，係啦，即係一啲議員咧投票嘅時候知道自己會輸噶啦，咁就慢慢真係好慢行喺個票箱度投票動作，又慢動作咁做嘅係。即係呢啲咁嘅姿態咧，就係話當少數派嘅議員啦，已經無辦法同多數派嘅議員去周旋咧，就用行得慢啲啊，投票慢啲啊，講嘢講耐啲啊，係咁撳鐘點人數去做。但係始終呢啲爭議係翻議會處理佢嘅，真係。 我哋其實過往呢幾個禮拜咧，都面對住呢啲咁嘅情況，包括咗係選主席嗰陣時咧，選咗幾次，可能選咗三場或者四場都未選到一個主席。咁其實平時咧，我哋選主席都係用半個鐘時間啦。即係如果你話呢一啲你話日本有咁嘅議員去做啲咁嘅事情，佢哋有冇違反佢哋宣誓啊？或者佢哋係咪違反咗自己議事規則咧？即係呢個我唔評論，因為各個國家有自己唔同做法。但我覺得而家你明知佢哋係有問題，明知係道理上、道德上係錯嘅，點解我哋仲要繼續去包庇？點解我哋仲要容忍佢哋咁樣做呢？係咪因為佢哋咁樣做有合法性？但係我想講嘅就係濫用程序就已經冇咗合法性啦。 嗯，喺另外一个就係法律观点啦，咁就算啦，係真係人大呢通过咗一条嘅草案啊，定立咗个框架，係唔係就可以直接取消几位议员嘅资格啦？你个法律观点係点样呢？ 我唔会觉得是直接的，即是我不知道今次人大他们怎样讨论，或者之后有什么决定好或者解释好，这个我不作任何预计或者任何揣测了。即是如果他真的有一个决定或者一个解释出来说怎样才是违反之前的誓言，立法会议员的誓言，如果他即是之前其实在梁游的时候已经讲得清楚了，他已经作出有些某些的解释。但是如果他们说如果你是用拉布手段都已经是违反 一啲嘅宣誓，或者違反立法會議員嘅宣誓，或者覺得佢唔係守法，或者係盡忠於香港呢個法律嘅話咧，咁我覺得都可能用翻有機會啦嚇，可能用翻之前特首同埋律政司去處用法庭呢方面去處理呢啲案件，就未必會響翻立法會層面去做咯。 嗯，即系无论， 我觉得都会系诉诸诉讼咯，即系响个法庭上面去处理佢哋究竟有冇违反誓言，或者佢哋究竟系唔系尽忠职守，为香港人服务，为香港服务。 系，咁但系有个政治嘅观感啦，吓，始终今次事件都系香港嘅立法会又搞唔掂自己嘅家事，又要中央政府想办法出手。咁都唔系第一次啦，会唔会真系有一个感觉，似乎立法会香港嘅立法会系无法治理，要中央去出手，而令到立法会个威信进一步下跌咧？ 我会咁睇啦，我会睇系有议员系一而再、再而三咁样去试个底线。嗱，你擒墙其实已经系于你不合，你响议会里面除晒鞋跑嚟跑去，我觉得都系唔系一啲正常议员嘅应该做嘅事情。咁我觉得你越做越过分嘅时候，拉点人数拉布都唔系新鲜事噶啦。其实过往几年都一路都系，但系当你经历咗两三个礼拜，我哋拖咗76次嘅人数。咁呢個係唔係我哋要去正視去處理嘅東西呢？即係我覺得如果中央見到我哋香港繼續咁樣俾人拖垮嘅時候，佢都應該會出手囉。即係如果一啲係愛香港，或者中央而家直情係中央要直接去處理我哋嘅無論係政事好，或者係其他嘅一啲嘅程序上好，我覺得佢真係有需要去出手去撥亂反正囉。 嗯，好啊，唔该晒你，容海恩倾到呢一度啊，麻烦晒，系容海恩系立法会议员嘅，咁啊嗱，亦都有一个小补充啦，咁今次嘅人大常委会会议咧就系一连两日嘅，咁听日朝头早咧喺北京闭幕嘅，咁但系我哋睇翻咧就系新华社咧有关人大常委会嘅会议报道咧就未提及到会议系有讨论香港嘅议题，同埋列席会议嘅官员名单，亦都咧系冇同香港事务有关嘅官员嘅，咁不过咧就系出席会议嘅人大常委谭耀宗喺回复本台查询嘅时候啦，就话按大会所作嘅规定，今日会议嘅内容系唔可以向外透露，等听日会议闭幕之后先至能够回应嘅。咁啊，即系当然，之前我哋话即系今次人大常委会会加入一条同香港嘅立法会议员嘅即系资格即系相关嘅一个咁样嘅议程咧，其实都系一啲嘅消息報道啦，咁但係暫時如果根據新華社咧，就未有提及相關嘅議題嘅。不過亦都好似譚耀宗所講，都要等聽日會議閉幕之後咧，可能大家要再睇下新聞公佈有冇任何相關嘅事項啦。而譚耀宗亦都話咧，今日嘅會議內容係唔可以向外透露，要明日會議閉幕之後先至能夠回應。電話號碼1872311。 谭小姐，我想问下香港电台咧， 冇可奉告。 我想问下香港电台第一台咧， 我哋冇嘢补充。 唔系啊，我想问下香港电台第一台手下留情咧， 手下留情发生咩事啊？冇人同我讲嘅。 手下留情想请你做嘉宾啊。 系啊，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刘伟恒、梁礼勤、何亨， 仲有我伍万儿。 手下留情， 问我咩噶？ 无可奉告， 冇嘢补充。 我是叶冠霖，大家朝早睇港台电视31千禧年代电视直播嗰阵，如果见到电视右上角个标志侧边有个细嘅 A 字，就要留意啦。你睇紧嘅系模拟电视。今年12月1日开始全面数码电视广播之后，就会睇唔到，剩翻唔够一个月咋。关爱基金会资助合资格嘅住户加机顶盒或者买个架电视。想知多啲，打俾关爱基金热线2922-9230。 二次大战，当纳粹德军喺意大利围捕犹太人嘅时候，一种传染性极高嘅致命疾病希综合症席卷罗马城，导致数十名患者被送入当地医院。 嗰啲党卫队员一听到之后，个个都好惊会惹到呢种传染病。 但点解呢种疾病不单冇置人于死地，反而成为唯一拯救生命嘅疾病呢？历史二三事之希综合症，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人。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晚我哋评论员咧系陈子杰嘅，电话旁边咧有位听众高生，你好，高生， 你好， 啊，你好，你好， 你好，有咩睇法咧？ 系，咁就对于你哋而家讲嗰个议题话，有机会啦，即系今届嘅人大又攞嚟释法，讲嗰啲泛民佢哋嗰啲行为咁样，即系我觉得呢样嘢真系嘥时间咯吓，因为点解咧？就记得大家喺今年嘅七月。特首宣布話，因為疫情，就新一屆立法會咧就唔搞啦。當現屆嘅立法會就順延一年。咁當時好多人都有反對意見嘅。咁就但問題跟住大主席又出嚟都講啦，話冇乜所謂啦。咁只要大家順延一年就算數啦。咁但係當時嗰四個民主派議員喺呢個參選新一屆立法會嘅時候，已經俾呢個選舉委員會 DQ 咗噶啦，咁但係當時嘅人，大主席或者當時特首或者當時人大有個聲 音， 譚班長，即係佢哋都有呼籲話唔緊要啦，唔緊要啦，大家一齊過渡新嗰一屆啦。咁但係點解而家之後過渡咗啦？咁但係咧香港居民都叫做平穩咗啦，冇乜再意見啦，對於延咗一年嘅立法會，跟住。而家又咁多，又話要將嗰四個議員再支持翻出嚟，咁我真係唔明白點解人大究竟人大佢自己搞呢樣嘢，呢個係有我哋立法會嘅建制派議員俾意見人大咧，我真係好唔嗰樣嘢。咁同埋我會覺得胡志偉就話，如果呢四個議員俾支持咧，咁佢哋成班法 總辭 係總辭，我就覺得好反對，因為話雖然你。其实究竟呢四个议员知唔知道泛民嗰个比例已经冇得比啊？即系总之建制派佢哋已经占咗大多数而家，咁就总之任何议案，只要佢系做翻佢哋橡皮图章吸引嗰个态度咧，咁根本地而家泛民咧有几多人啊？对佢哋都冇影响嘅，即系等于。 明白，咁所以你就覺得咧，即係無論總辭與否啦，其實同個大局都已經影響唔到啦，嚇。咁所以明白，好多謝曬高生，聽埋尹生啊，你好，尹生， 你好， 你好， 係請講。 嗱，我自己嘅睇法咧就我聽完容海英講咧，我更加覺得有啲反感。我覺得香港嘅成功咧係賴以有制度去制衡啦，即係。我聽到阿容小姐頭先所講咧，就講到啲制度係完全失衡。甚至乎咧冇法子去制衡所謂泛民議員嘅一啲行為咧，其實本質上泛民佢有冇做錯都得，佢都係一個市民授權嘅代表嚟嘅，即係我覺得佢係 serve 緊市民嘅，咁啊呢個係毋庸置疑啦。咁但係你話如果制度本身失衡就下下要去敲門去揾阿爺去幫手嘅話咧，其實係即係完全係話俾人聽自己好唔掂啦。咁啊，即係我覺得其實係完全冇意思，甚至乎係推倒自己嘅成功嘅一個基石。咁我自己睇法就係，譬如喺呢件事上面咧，就頭先關先生講得好啦嚇，即係個制度個局本身係冇乜分別嘅啦。其實泛民係弱勢啦，咁做唔做到事情，能唔能夠成功去扭轉香港現在所有嘅一個環境咧？唯一能夠控制就係建制派。咁我諗個本質上就係今日扭轉唔到香港局面咧，唯一控制唔到亦都係建制派。即係我觀望有冇拉布等等影響到走出唔到困局，都係建制派冇一個計劃喺裏邊。呢個係一個事實。 好， 咁同埋咁大致上係咁啦。 好多謝曬尹先生嘅意見嘅。不過陳志傑似乎即係拉布咧，大家話我國議會都係咁啦，但係香港議會咧建制嘅議員就覺得唔可以，即係唔可以容忍。 咁始終香港嘅政治體制係唔一樣嘅，我哋係一個高度自治嘅體制，咁上面仲有人大常委或者中央政府嘅體制，所以同外國議會比較咧，都有啲會唔一樣嘅係。 嚇，咁但係我諗即係都留意一下咧，究竟個事情會點樣發展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中电同港灯宣布明年冻结电费，中电话考虑电费水平时，以致力令到电费水平合理。又话明年会透过社区节能基金拨出超过1亿6千万元，推出多个惠及各阶层的社区支援计划。港灯亦指出，明白当前经济环境对社会带来挑战，在冻结电费之余，亦会继续推出纾困措施和节能项目。环境局局长黄锦星表示，冻结电费是平衡抗疫和环保。一年两日的人大常委会会议下午在北京举行，听日早上在北京闭幕。新华社有关人大常委会会议的报道未有提及会议有讨论香港的议题。出席会议的人大常委谭耀宗回复查询时表示，按照大会所作的规定，今日会议内容不能够对外透露，听日会议闭幕之后才能够回应。上星期公布人大常委会会议的议程未有提及涉及香港议题。昨天有报道引述消息透露，会议将加插议程处理立法会运作受到干扰的问题。消息说，最少四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有机会被取消议员资格。港大机械工程系副教授张其中两年前涉嫌在宿舍以电线勒死妻子，他否认一项谋杀罪，但承认误杀罪。案件在高等法院续审。死者妹妹形容姐姐急躁和啰嗦，喜欢命令和不断指责他人。控方在庭上读出死者妹妹的证人供词。证人表示，2018年8月16号晚上见到两夫妇背向房间躺在床上，但被告侧卧在旁，看似全身压向姐姐，当时只是觉得他们正在亲热。姐姐第二日失踪之后，发现有两个碌坏了的行李箱失踪。证人忆述，两夫妇在事发前一个月曾经到英国探望他，在被告揸车的时候，姐姐不断就路线问题指指点点。被告突然说，今次是最后一次和对方去旅行。康文署一面，一名前一级康乐助理员未经许可向受其监督的两名同事索取和收受贷款，金额合共超过7000元。他东区裁判法院承认控罪，案件押后两星期判刑，以待被告的背景和社会服务令报告，被告获准以现金保释候判。暂委裁判官颁令报告，颁令被告需向两名同事归还案中涉及的未经许可贷款。案情透露，57岁的被告案发时任职康文署一级康乐助理员，被派驻到鲤鱼门公园工作，负责监督公园的清洁和维修工作。他在2018和2019年先后向同事索取贷款，声称可以令到对方获取有利的员工评核报告。天气方面预测，初时大致多云，明日日间渐转天晴和干燥，气温介乎21到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天晴干燥，早晚稍凉，星期五渐转多云，周末期间有一两阵雨。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一宗坏车事故先啦，喺将军澳道啊，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观塘泳池对开快线，因为有坏车阻路，咁啊比较塞车啦。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嘅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泳池对开快线有坏车阻路，塞到观塘绕道近住码头啊。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入境事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冇咁塞车啦，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畅顺，系尖沙咀线多车少少，龙尾喺芜湖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近沙福道，龙翔道嘅龙尾喺钻石山。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咧，九龙入口仲系多车啦。咁啊，部分原因因为观塘泳池有坏车啦，龙尾去到码头附近嘅，去到呢个观塘绕道。九龙区路面方面咧， 觀塘道近住彩石里段來往方向都仲係比較多車啲，不過冇之前咁塞車㗎啦。清水灣道去西貢方向牛池灣嗰段呢亦都係多車啦。新界大埔公路上水方向沙田市中心段仍然係多車，龍尾去到美林村。安全车速报告有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咁至于晚间工程方面咧，提下大家啦。青衣北岸公路咧凌晨时间有工程噶，午夜12点去到听朝早上6点。青衣北岸公路荃湾方向近住公路至到清泉路嘅行车天桥段会临时封闭。咁如果大家今晚会揸车经过青衣北岸公路嘅时间要留意啊，部分桥面段会封闭，咁到时要改行翻地面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要佩戴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得你都得， 曾凡光清减咗 抗疫啊嘛，冇得出去做运动，咪屋企做运动咯，每日个半钟，哇犀利啦！四个月减咗40磅，行路都快咗啊！ 我得你都得， 即将向星爷说再见。呢、这个星期六晚5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我哋会开放热线1872311，支持我哋嘅 fans， 把握机会打电话嚟倾下偈啊！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兴、李灿荣、曾凡光。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撑。 老友我撑你。 香港社联会社会企业商务中心首席顾问凌浩云。 社企嘅企咧，系包含咗社会同埋企业，其实亦都有屋企嘅企喺里边。喺而家逆境环境也好，顺境也好，都要记住忙里偷闲，多啲翻屋企。呢、这个家不单止系你自己嘅家，亦都系香港嘅家。帮助到自己屋企，都帮助到呢个社会。大家都是同一屋檐下，各出一份力。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过。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评论员陈志杰。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今晚嘅评论员系陈志杰。不过陈志杰，我哋讲政治咁耐啦，又转一转啦，讲一个民生嘅议题啦。 系 不过咧，跟住落嚟咧，大家会听到一啲可能好唔熟悉嘅单位嘅，就系先吓。咁点解呢？就系、是、因为我哋香港嘅电费咧，而家计究竟佢嗰个电价系几多嘅时候咧，都系以先为单位嘅。嗱，今日咧就系两间电力公司港灯同埋中电咧，就喺立法会嘅经济事务委员会咧，交代翻咧出年嘅电费调整嘅。嗱，而家咧，我哋不如睇睇啦，就系港灯咧，佢会维持每度电咧系126.4仙，咁个应该咁系啦，咁佢基本嘅电费咧就系上调咗7仙嘅，咁但系由于佢嘅燃料调整费咧系下调咗7.4仙，咁所以咧喺即系一个打和之下咧就变咗佢哋系冻结咗佢嘅平均嘅正电价啦。咁而中电又系点样咧？嗱，中电咧佢个基本嘅电价升幅咧就系维持喺121.8仙，咁因为咧我哋嘅电费咧其实系由两个部分组成嘅，一个咧就系基本嘅电费啦，另外一个就系燃料账啦。咁基本嘅电费咧，呢、这个中电咧就系上调1.5仙，去到咧93.7仙，即系。 9.73先啦。但系亦都系受惠于国际嘅燃料价格下跌啦，所以燃料嘅调整费咧就下调咗2.7先，去到咧28.1先，即系跌咗2毫几啦。咁所以因此咧，亦都系即系一正一減之下咧，亦都係維持翻動價啦。咁不過亦都要留意啦。其實咧係譬如港燈嚟講咧，政府多收嘅差餉同埋地租咧係全數回贈咗俾客户。咁所以咧，出年起亦都唔會有每度電0.4先嘅回購啦。咁至於中電咧，亦都係差餉地租嘅特別回購咧，亦都係喺出年咧，亦都係會取消嘅嚇。 系啦，所以条数听落都头都大埋嘅，各位听众就喺收音机旁边听住先先声，跟住计条数。总之结果就系话电费就唔加啦，亦都冇得减啊，所以结论都系冇加冇减。我哋会系冻结电费嘅，嚟紧会系。咁但系呢个电费嘅调整机制系点嘅咧？始终电力唔系一个普通嘅市场商品，系一个公共服务重要嘅能源供应嚟嘅，所以嗰个嘅价格系有规管嘅。我哋依家俾紧电费，头先陈平都讲咗啦，分两部分嘅，一部分同燃料有关系嘅。咁燃料有关系嗰部分咧，通常系实报实销，唔会由客户承担嘅，因为国际燃料价格真系有升有跌，都几快嘅添。但基本电费里边咧，营运成本同埋准许利润呢两部分咧，就真系可以慢慢倾啦，系。 其实呢，即係或者可以再仔细去解一解嘅，就係基本电费呢係涵盖咗电力公司嘅营运开支、基本燃料成本同埋利润嘅，而燃料价嘅条款收费咧就系反映燃料价格嘅变动，就系用一个实报实销嘅方式咧，由电力用户向电力公司支付嘅，就系包含咗呢两方面啦。咁所以头先阿陈子杰咧，即系提到一个嘅问题啦，就系话喂，大家都期望喺咁嘅环境之下咧，会个电费会减噶啦，但系亦都唔好忘记一件事咧，就系两间电力公司咧，佢哋都系会去制定佢一个即系为期5年嘅发展计划。咁其实咧喺呢啲嘅发展计划入边咧，亦都系要经过批准啦。咁入边亦都包括咗佢哋一啲基本嘅投资，譬如系可能系一啲燃气嘅机组啊、发电嘅机组啦。咁嗰啲咧，其实都系需要继续进行嘅。而政府咧，今日环境局局长黄锦星嘅说法咧，佢就觉得唔应该系因为一时嘅经济环境咧而去暂停呢啲嘅机组投资。咁所以咧喺个基本嘅营运上面咧，两电系都仲系有一个上涨嘅。嗱，电话号码17231，大家点睇呢？打嚟同我哋倾倾啊！出年嘅电费系暂时冻价嘅。有世界绿色组织行政总裁余远请，远请你好。 系你好， 系大家好啊。 嗱，喂，可能你要请你咧同我哋解一解条数啊，因为而家睇上嚟佢冻价咧，就系因为一加一减啊，就系嗰个基本电价系加咗，但系嗰个燃料费下调。咁但系大家亦都话，即系其实未来咧嗰个嘅国际嗰个嘅油价咧，亦都会有机会有一啲嘅调节啦。咁所以可能我哋未来都仲系要面对一个加电费嘅情况嘅。咁其实条数系点样计法咧？ 咁样嘅先讲咗点解会加电费先啦。咁呢最主要就係喺我哋个能源组合里面呢，以前发电系烧煤嘅。咁而家呢就即係唔想烧咁多煤啦，咁就改用天然气。咁天然气呢个价格贵个煤几倍嘅。咁所以即係话变咗个电费喺个燃料嗰度呢，个燃料个费用嗰度就会上升。再加埋呢就係我哋加价嗰阵时咧，就系往往都系因为加咗发电机组，呢个资产值增加咧，就两年就可以加价噶啦。咁所以咧，就而家最主要系因为最原本就系由烧煤变咗烧多啲天然气引致嘅。咁呢个系一个啦。咁第二咧就系话，而家有一个工程开咗工啦，就系海上个液化天然气接收站， 系 咁咧，佢哋就可以咧就话即系起完呢、這个又系资产值会增加嘅一个一架船咁啦，好似一个码头咁啦，咁咧就接收呢啲所谓系液态嘅天然气，咁啊全世界去采购噶啦，咁就希望揾到啲平啲嘅天然气，咁咧佢液态都好啦，液体都好啦，佢嚟到嗰阵时候又转翻做气嘅，咁燃烧之后就发电。咁呢度咧又系一个加价嘅原因。第三个原因少讲啲嘅咧，就系因为疫情之下咧，就其实好多商业大厦可能都好多都系 work from home 啊，在家工作啊。咁 咁其實商業用電咧可能減少咗嘅，咁你見到港燈嗰個跌幅，即係用電需求咧都會有下跌啦。當然即係佢一路都係個需求都下跌緊嘅香港區。咁而依個下跌咧就係、是令到佢哋喺基本電費嗰度咧，因為要滿足佢個准許利潤回報嘛，佢要收翻足嘛，咁咧你就變咗個基本電費嗰度又會向上調啦。咁依幾個因素咧都係未來咧加價，再第四個因素就係有新嘅天然氣機組嗰陣時就計劃咗啊嘛，一路都會加噶嘛，天然氣嗰個而家去到五成啊，咁一路加落。咁所以依度咧就你都睇到係會增加嘅， 系啦，袁景啊，其实咧，两电嘅准许利润咧，一直以嚟都系同两电嘅资产嘅总值，即系佢投资额有关嘅。简单嚟讲，如果佢投资得越多嘅话咧，个资产嗰个额越多咧，佢个准许利润咧，应该系会越大嘅。系，当然政府应该过往调低过个百分比噶啦。 嗱，佢个利润点计咧，就系睇佢个资产值 系 嘅嗰度嘅。咁所以佢一增加资产值，佢嘅利润咪会增加咯，就会系一个咁样嘅。咁所以点解会增加资产值咧？头先讲啦，譬如起个海上嘅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啦，或者佢而家由煤转咗去天然气，咁你要加天然气嘅机组嘛，唔同嘅机器嚟噶嘛，嗰、那个发电嗰个部分。咁嗰度呢啲咪 asset value， 我哋叫资产值。个净资产值嗰度就系个准许利润回报嗰度挂钩嘅， 冇错啦。而且以往咁样嘅 formula， 以往嘅呢个方程式咧系有个含政策含义喺度嘅，就系谂住咧鼓励两电做投资，因为咧就惊咧两电如果话惊风险啊，或者系唔知道回报得唔得就唔投资嘅话咧，会影响电力稳定供应啦。咁但系都有都学者都讲过噶啦，用资产值去作为准许利润嘅标准咧，系有机会都。即系都隐含地鼓励两电，你尽量投资多啲啦，尽量买多啲机组啦，吓、啊、又或者去进取少少，会唔会有呢个副作用嘅咧？ 嗱，咁依个咧，你睇够全，你睇过全球个发展咧，即系能源发电咧都系咁嘅。个最开头嘅时候，经济个国家即系个经济开始发展啊，咁需要足够嘅能源啊嘛。成日停电嗰时生产咧，咁 系冇错系。 咁所以咧，全世界咧都系经历紧。呢、一個嘅發展嘅，咁所以咧，當初梗係用你起大啲個規模咧，要過千億嘅投資起曬啲機組嚇，有多唔緊要㗎，我哋起碼有電用啊嘛，因為經濟高速上升啊。但係對咗一個發展咗嘅城市或者國家嚟講咧，而家就會成為一個比較大嘅負擔啦，因為已經係比較成熟飽和啊嘛，係咪？咁所以咧就所以就会希望就係、即係就唔係再用呢啲方式啦。喺西方国家就开始转用另外一个方式，就唔係用资产值啦。就嚟估佢嗰个营运嘅效率会提升几多。佢提升多咗嘅时候咧，就可能就同某一个回报就住当时嘅通胀啊、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啊呢啲嘅指数挂钩。咁咧就当然啦，我哋一路都希望改变呢一个跟随即係所谓国际社会比较通用嘅一啲嘅方式去计个回报啦，就鼓励佢哋提升嗰个效率，就唔係提升个资产值加多啲嘢咁样。 其实呢股重要、因为呢今次譬如话港灯咁啦，佢其中一个理由就係话嗰个用电需求就下跌，咁呢个明嘅疫情咁work from home 啦，由屋企在家工作，咁商业用电不嬲系比在家用电贵啲㗎嘛，每度电都咁计法。但正正系因为呢个商业用电个需求下跌，令到为咗维持准许利润呢，所以就有加价压力，会唔会有啲本末倒置呢？真系。 嗱，咁即係当然呢，好坦白讲，就你尊重返个合约精神个游戏规则，咁即係当初谈判倾成点，就用返一路沿用落嚟嘅方法。 明白。 咁如果你话要去改变嘅，咁又往往都系咁㗎啦，每一届新政府上场冇几耐，跟住都未夠時間談判去改個制度呢，就下一屆政府啦。咁即係呢啲係我過去都提出過話會唔會成立一個能源管理局啊，或者係一個跨部門嘅管理局呢，而係做一啲長遠嘅規劃呢。咁呢啲都係 要从政策层面去睇咯。 嗯，吓嗱，院长，我想问啦，就系两间电力公司咧，佢哋喺2018年嘅时候咧，都获得政府批准咗佢哋由2018到2023年嘅发展计划嘅。咁当中咧，中电就估计咧喺呢个发展计划期内咧，预测基本电费率嘅平均咧系每年上调咧1.4%嘅，而港灯咧就预测咧系基本电费率咧系平均每年上调1.2%嘅。嗱，如果系咁样睇嘅话咧，即系未来两年是不是市民都可能要预计，虽然经济不是很好，但是我们加电费的压力都依然存在呢？ 那加电费的压力就刚才讲了那几个因素就一定是的了，而且是牵涉到基本电费的、因为你的资产值增加那里。那所以呢就这个呢你看到现在就是去减个电费那里呢，其实它怎样抵消呢，它就是用就是说第一就如果基本电费就是用电费稳定基金，即是有10多亿那度呢去调整去抵消一些加幅。咁另外呢就是燃料账，燃料账的结余那度去抵消一些的加幅。咁过去都是这样的啦。咁所以呢就呢度要好善用好小心去处理而家啲结余囉。就将来会不会成为即是所谓有一啲嘅空间可以嚟抵消翻未来面对嘅加幅咧，咁样 系 吓。其实几惊嘅，因为咧国际能源价格依家处于比较低水平，算做由2015年之后咧，无论布兰特期油、伦敦啦，或者系纽约期油啦，或者新加坡期油都系唔似上升啦。咁如果万一真系唔好彩，将来原油价格或者系能源价格由一个依家比较都唔算高嘅水平，去翻比较复苏嘅水平，咁大家咪预咗电费会加得劲啲咯，更加。 嗱，咁即係坦白講啦，以而家比較明朗嘅經濟處境下咧，我相信油價大幅攀升嘅機會低嘅。 哦，明白。 咁油始終天然氣咧就同油價個掛鈎嘅，咁所以咧就天然氣仍然會係相對比較平嘅。咁呢度喺個燃料嘅費用嗰度咧，唔會有好大嘅升幅啦、壓力啦咁樣。咁所以咧就呢度希望就係喺個採購嗰個監管啦，即係過去講咗好多次啦，買到平嘅天然氣。嗱，你而家海上個液化天然氣接收站未起好啊，咁你將來起好就睇下佢係咪真係講話佢能夠揾到全世界咁揾到啲液體嘅平嘅天然氣啦，咁樣。咁呢個係即係可以去睇嘅部分嚟嘅。咁所以呢就即係睇下佢將來採購會唔會有啲更加有競爭力、價錢更加好嘅天然氣。咁呢、這個即係就會減低我哋電費嘅負擔囉。 係 呢個部分。 最後我想好快地問埋啦，大家都關注呢點樣減輕市民嘅電費負擔啊。咁之前呢政府就係有一個嘅即係電費嘅補貼計劃啦，咁但係下個月呢都會完㗎啦。咁跟住呢就會係剩返呢一個即係每個月50蚊嘅嗰個嘅電費嘅舒緩嘅措施咁樣。咁你自己評估或者你自己覺得其實政府係咪應該需要加碼呢？ 即係從資源分配嘅角度啦，當然我永遠都係歡迎一啲紓困措施幫助市民嘅，即係呢個肯定㗎啦。咁而即係話你而家究竟個資源點樣放咯？因為我亦睇到一樣嘢咧，就係話而家即係由商用嘅用電啦，即係用電嘅部分啦，轉咗去比較多係家用啦，係咪？咁即係喺屋企用電嘅時候，咁我覺得可能有一啲措施去鼓勵。俾啲獎勵，即係屋企慳電嗰個部分。咁因為點解慳自己嘅荷包，係咪市民自己俾嘅個冷氣個費用？咁所以咧就我鼓勵兩電即係推出一啲獎勵嘅計劃咧，即係屋企用電嗰度而家轉咗去嗰邊多少少嘅時候，都有啲慳電嘅部分咯。咁希望有多啲唔同嘅優惠獎勵，咁係。等市民又可以個負擔經濟負擔減輕啲啦， 即係就好過直接就咁樣俾個電費補貼啦。你覺得係咪啊？ 電費過去個補貼咧，就即係如果從民生嘅角度係可以理解嘅，係啦。咁但係咧，即係我諗呢幾年我哋冇睇到就係補貼之後咧，究竟個電費有冇攀升到，同埋要睇埋個天氣係咪比以前熱咗，所以開冷氣又多咗。咁呢啲我諗。 我哋可以去睇一睇个情况系点咯。 嗯，好啊，唔该晒你，远请倾到呢度啊。远请系世界绿色组织嘅行政总裁，电话旁边咧都请嚟一个基层团体啊，关注基层住屋联盟组织干事陈康琪嘅。陈康琪你好， 你好。 系，你好，你好。 大家都已经知道咧，出年嘅电费咧将会继续冻结噶啦。咁不过我谂你头先都听到我哋同阿远请之间嗰个讨论啦，关于基层补贴嗰个嘅问题，你哋自己嘅睇法系点样咧？即系系应该系做补贴啊，定系做一啲悭电嘅措施会系比较好啲咧？ 其实过往中电推出呢个电费补贴呢，我哋都好难去确定呢啲补贴系咪真系可以落到租户嘅手上。因为大部分劏房户佢哋都冇独立嘅电表啦。咁所以其实我哋得知嘅情况就系呢，呢笔津贴其实最后好有可能都系落喺业主嘅袋入面啦。咁所以其实我哋反而系认为会唔会嚟緊可以做多啲重铺电线啊，又或者帮劏房户佢哋去安装独立电表咁样等等嘅措施呢，我哋认为对于租户嚟讲反而系更加实际嘅。 嗯，咁但系除咗呢啲嘅措施之外咧，即系呢个系冇咁快有办法可以做到噶嘛？咁同埋有阵时都可能牵涉到唔同部门之间嘅一啲嘅协调啦，甚至系一啲嘅工作嘅游说啊等等咁样啦。咁但系如果喺政府角度嚟讲，如果我直接俾一个电费补贴你咧，呢、這个就最简单直接，同埋就算唔系劏房户啦，可能系其他一啲嘅基层嘅人士啦，佢哋都觉得可以人人受惠。 嗯，我觉得咁样固然系好嘅，呢啲咁样嘅措施。咁但系我会觉得咁样会唔会有少少治标不治本呢？因为其实基层街坊佢哋除咗可能租金好贵之外呢，第二样就系佢哋被业主滥收电费嘅情况呢，我哋得知都系好严重嘅。咁所以呢啲咁样嘅津贴冇错你可以俾佢。咁但系长远嚟讲点样样去解决返个滥收嘅问题呢，我哋认为系应该从租务管制落手，喺标准租约嗰度落手咁样样。咁先系真正可以帮佢哋即系舒缓到嗰个负担。 睇返而家啦，就两电出年呢会冻结电费嘅。呢、这个对于基层市民嚟讲系咪似乎都系一个比较好嘅消息呢，起码唔使加电费先啦。 我觉得咁样听落系好啦。咁但系头先讲到可能佢呢个两电嘅收费系过二咁样样。咁但系我哋从街坊得知呢，其实佢哋可能系俾业主收紧过六啦，甚至系两蚊咁样样，都有呢啲情况嘅。咁所以其实呢个电费嘅冻结系咪真系可以帮到租户佢哋去交少啲电费呢？咁样又未必系啦。 咁所以最好都系可以处理到即系分电表嗰个问题啦，呢、这个最你哋觉得最简单直接啦，系咪？即系任何补贴都唔能够足以去处理到基层市民嘅处境嘅，系咪啊？ 系啦，系啦，就系、是、要从根源嗰度入手咯。 好啊，明白，唔该晒你啊，陈康琪，麻烦晒吓。陈康琪呢系关注基层住屋联盟嘅组织干事啦。咁当然即系陈志杰讲到基层嗰个嘅电表啊，即系唔系有一个独立电表啊，又或者系俾个业主佢去收高于两电嘅电价嘅电费啦，呢、这个就可能要用另一个方法去处理啦。咁但系关于譬如头先提到嘅，而家我哋出年冻价。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个燃料费下调嘅啫，其实我哋基本电价都仲系继续涨，而嚟紧我哋睇翻去到2023年咧，都系继续涨嘅噃。 所以如果要由根本入手去理顺电费问题咧，都系要从准许利润源自乜嘢嘅准则而定嘅。头先我哋都倾过啦，依家香港电力公司嘅准许利润仲系源自资产价格，即系投资越多，咁就可以个准许利润会高啲嘅系。这个方法其实是初初一个城市发展为了确保电力供应。当然香港电力供应是稳定的，但其实世界好多地方 可以冇電噶嘛，突然之間話電力係會供應得比較唔穩定嘅。咁呢個方法係初初城市發展有效，但到依家香港嘅電力供應似乎都唔睇嚟唔會係幾何級數上升㗎啦，係。咁當一個成熟嘅城市要繼續行一個比較可持續發展嘅電力政策時，係咪應該要更改一下准許利潤嘅定義呢？ 哦，不過咧，你講呢一點咧，其實十幾年啊都冇辦法改到啊，最多就係能夠令到將個准許嘅利潤咧由以前嘅兩位數咧降到去而家嘅單位嘅百分比嘅啫。 其实当呢个政府部门系由环境局去同两电倾，政府都唔系冇做嘢嘅系，但似乎要再加把劲啦。 啊，咁啊，始终咧电费喺香港嚟讲系一个即系都可以形容系一个好老同埋好深远嘅问题，有机会再大家同大家继续倾啊，拜拜， 拜拜。